得直播打機。 直播打機，揾凳嚟啊，喂！好，睇下出啲片頭先。哎，嗰個有張膠凳，拎入嚟啊，膠凳。係咪燒坐緊啊？幾好，換張凳俾你。喂 ，hello， 有冇人嚟？ 好似冇。 零 watch 喎，而家系咪我做错嘢咧？有人嚟喎 ，hello Jane， 你好。喂，介绍下先，等我唔好多啲人先，坐啲。系啦，镜头喺嗰度。 哦，我以为呢度添。 呢度系咁啊！有位高清咩？平时唔高咩 ？Barry， hello 你好。啊，咩 Pan？派咩啊？派平嗱呢位咧叫阿 Jack 啊， 系、hey, ，hello hello， 阿 Jack 咧就系、是、以前游走团嘅其中一个分子啦，游走分子啦。咁咧而家即系几年之后咧，上次未讲有啲人变咗咗，有啲又有少少误会咁样嘅， 啊， 即系都即系有啲散散地啦，叫做，咁即系难免噶啦，因为发生太多嘢啦，近年嚟。咁咧有个另外一个嘉宾咧。就啱啱推完股啊，而家咧就搭紧飞机过嚟，咁咧一阵落机嘅时候佢会上上镜咁倾出一阵水嘅。咁另外一位游走团嘅朋友咧就系、是、又系推股嗰位咧就是、白兰高啦、施主啦，同埋阿 Candy 啦都会陆续上镜嘅，唔知肯唔肯上镜咧？你哋冇所谓啫，系咪 ？Hello， 有人同你 Hello 啊 ，Jack。 Hello. 好，嗱，你顶住先，我 copy 翻条 link 过去先。我而家呢度睇埋㗎可以。咁呢今日呢麻烦大家呢因为今日全日呢都係做緊嘢啦。咁做完嘢之后呢咁就要招呼啲舊 friend 呢嚟 housewarming 啦所谓。即係暖屋暖屋计划。即係嗰啲个 office 开咗成两三个月啦。但都未招呼过嚟再飲嘢。咁施主就整嗰啲酒过嚟啦都未飲。咁一阵间坐下先啦人多啲先。唔知有冇人嚟呢仲。你知道其实号召力有限㗎啫。OK， 我 copy 就拎过去先。喂，今日咧，如果你想讲咩话题咧，你不妨啊点下题啊，因为我完全系冇做准备啊，今日唔会放飞机，即系咩意思啊？喂，同埋咧，今日好奇怪啊！近呢几日咧，我觉得 Facebook 咧都少人洗版啊，可能放假嘅关系去旅行啊，会唔会咧？ 梗系会啦，四日喎。 系咯，你去边度玩四日？ 哦，我咪屋企瞓觉 咯。瞓觉好啊。咁我头先咧就打机咧，打到飙晒汗嘅，因为我头先玩嗰只叫 The Last Guardian 咧，即系开头好平淡，好舒服，即系同嘅动物相处咁样嘅。咁但系咧越嚟越刺激啊！头先刺激到啦， 丢你话 有一版咧几条友都过唔到啊！即系我哋轮流玩咧，咁跟住后来。嗰版嗰下嘢真係刺激到呢即係估唔到一個咁嘅 game 呢即係抵人哋開發六年。 係。 但係聽講啲消情麻麻地。 但係我覺得幾刺激啊。 我仲聽到有人講話五個鐘頭玩曬我真係我真係我哋真係崩潰嘅。即係一版都過成半個鐘。 嗰啲高手嚟㗎嗰啲。 係囉。咁所以我仲未搵到條 link 㗎唔知點解。掛住傾偈做唔到嘢。 你話咩 link 啊 因為我要 share 返條 link 落 Facebook 嗰度嘅。 诶，头先嗰度唔系咩？ 头先嗰度唔系，头先个后台嚟嘅，开翻前台先。你继续啊，喂。 有前台有后台嘅咩？ 有噶，好乜乱进噶。喂，施主，讲两句入到麦嘅。 喂，点啊？ 听到声见唔到人、啊。 天外飞音啊，有。好罩忌喎。 冇啊，谂住啊，施主就过嚟咧，就讲下近况啫。讲 两句入到麦嘅。 哦。都声都 OK 清楚，咁 copy 翻条 link 过去先。阿 Jack， 咁你嗰阵时，你记唔记得边个介绍你俾我哋识噶？ 边个？好似阿伟系嘛？ 系啦，阿伟去边啊？ 阿伟咪喺度开紧嗰个咩武士咯？嗰、那个 系啦，嗱，我哋其中一个朋友咧就系、是、有间叫武士嘅居酒屋啦，咁咧而家就变咗名店啊，简直系。算唔算系 呢个政治饭堂啦？咪都算名店嚟 名店嚟噶，喂大佬，佢而家好多律师啊， 咩啊小丽老师啊， 所有老师都系啊。 啊，我嗰次咪前几日喺 Facebook 见到啊。 哦。 小丽老师问佢啊，我系白兰高啊。小丽老师问佢请唔请佢第时？ 请乜嘢做侍应？ 洗碗啊。 哦。咁啊，小丽老师洗碗好叻嘅咩？ 唔知。 同埋淨係一般人都係覺得係只係適合做洗碗呢。 嗯。咪小麗老師係做小販㗎嘛。 啊係喎、哦、夜市。喂你坐埋嚟呀不如。 專才嚟 㗎。我仲未搵到嗰條整條鈴。喂唔好意思啊儲到差唔多人先正式可以開吹。 啊好難。 開吹日文點解知唔知 真係唔知喎。 你知唔知啊施主 開賣呀、啊。 啊！ 开卖啊！ 但系而家系口齿变个吹， 口齿 开始狗吹咁解，搵到就拎啦。喂，今日你有冇睇啲咩新闻啊？ 冇啦，都好耐冇睇新闻。 喂，但系其实话时话咧，我而家 Facebook 度咧，我譬如将阿 Gordon Poon 啊，同埋另外有好多，因为留廿几次。廿幾三十次 status 嘅嗰啲朋友呢、 啊、就全俾條拎你啦。 喔而家整咗啦。咁呢就將佢全部都即係 cut 咗即係唔 notification。即係嗰個叫又唔係 block 嗰個叫咩呢簡單嚟講。即係總之唔 follow 啦。咁之後呢就真係清閒咗好多。咁而家呢即刻呢現場直擊返呢我自己嗰個 Facebook 呢究竟仲剩返啲咩人有即係有 subscribe 佢有 get 有 follow 佢先。嗱首先呢就有啊冇喎下次唔喺呢度喎。究竟喺邊啊呢度。冇錯嗱我而家淨係見到啲咩呢你又唔喺呢度喎。sorry 啊。點樣先睇到啊我知點解去返 home 嗰度冇錯。嗱我嘅 follow 呢只係一個紋身師啦同埋一啲報紙啦外國嘅代媒啦同埋一個叫做 Peter Hurt 嘅一個嘩呢、這個大家一定要拜讀嘅咁我日都見到佢嘅呢度。咁嗱呢條友呢係我 friend 嚟嘅即係所謂 friend 唔係真嘅 friend, 即係 add 咗佢佢一個我都幾鍾意嘅攝影師嚟嘅。好、oh, ,page 返喺邊先可以呢度。唔係喎 ,page 返呢度應該。個 box 喺度。嗱呢個攝影師呢我非常之鍾意嘅大家可以 follow 嘅。咁呢嗱有人睇我講咩呢講打擊北韓喎。北韓今日有咩新嘅進展啊好似爆咗之後好似閱兵㗎嘛。其實閱兵之後先爆咗爆之後先閱兵嘅。 唔係閱兵跟住呢好似話個飛大家跌就爆。 即係閱兵嘅時候爆啊咁收家。 佢諗住要威下嘛。 係係。同埋可能開波打北韓喎。其實打北韓呢我覺得美國有啲小動作呢你知道啲無人機又勁啲導彈又勁。咁其實喐佢話咁易嘅。但問題呢韓國好棘手啊。即係你如果唔係一嘢就擒到個肥仔呢你就會好麻煩。因為我諗唔係就係佢先咁多核彈掣。因為其實佢仲有好多勢力呢都係想反佢嗰啲人嚟㗎嘛。咁如果嗰啲人掌咗軍權嘅時候呢咁起碼會政變先囉即係我預計。咁我相信呢冇咁容易第一時間可以好似嗰套戲咁呢有對 The Interview 唔知咁睇呢就係講有兩個美國記者呢就走入去北韓嗰度就同佢扮 friend 嘅。咁後來呢 一刺殺佢嗰個 係係啦冇錯。咁呢即係開頭 friend 到呢有一個 moment 呢就當咗親朋友嘅。咁點知呢佢係後來去到出到街嘅時候即係夜晚自己離開咗個酒店呢就發覺想去 7-11 啊去買啲嘢啊出入市場買啲嘢食。咁全部都係道具嚟嘅。我覺得嗰場戲真係幾精彩。咁跟住呢最尾梗係刺殺佢啦。咁嗰套戲呢好似個票房記錄都唔係咁好嘅叫做 interview。 但佢幾好睇喎。 你有睇係咪嗰套戲笑片嚟嘅。係。 我幾搞笑。 係喂邊個埋位啊整緊凳嚟。 但其實美國佢如果要打北韓嘅話 好似掉嗰个咩，而家嗰个咩炸弹 老母，炸弹老母， 系啊，炸弹老母应该即系搞掂噶咯。 听讲唔系炸弹老母冇所谓，但系炸唔中佢噶嘛会。 佢要掉几个全部成个北韩都将你诶炸烂晒啦。 但系都佢唔死咁点啊？佢都揿唔到掣噶嘛？但系问题就喺度咯，即系能唔能够活捉佢咧？甚至乎好似嗰阵时萨达姆佢匿埋，你刮有刮到佢先得噶嘛？ 佢系想活捉佢就难啲，系咯，应该好易嘅。 嗯。咁你估嗱呢度有几多人会相信咧？听日咧北韩就会遇袭啊？唔知听众可以， 我唔 系 好信。 我信有啲动作啊，一定。 美国 啊 ，Anti Cat 咧 ，Anti Four Cat 就话有人话咧北韩即系肥仔特登失败嘅，亦都去一个落台阶啦，叫做、哦、即系懒系劲，但系又冇料到，即系等于嗰啲人打交咧，系咁嗌咧，系咁叫嚣嗰啲咧， 咩啊打话 咩咩咩啊，即系我都见过嗰阵时啲一伯咧有两条友咧就喊打咁咧，又等人哋捉住佢唔俾佢打，但系其实根本就唔会打嘅，你唔捉住佢都打唔成咁嗰啲咧。听讲大陆有25万军人到咩丹咩丹东啊，丹东系咩地方啊？苏联有出舰艇啊！ 好耐冇见我， 咦？有人识你喎呢度 ？Hello，Hello，Hello， 你好。 Stucker 918系边个啊？有冇人知？有冇人知啊？系咪你嗰边？喂，我想问啦，呢度究竟头先有冇人系卢汉推估嘅听众咧？如果系咧，就打个招呼嚟。有冇人知道小丽老师嘅感情状况？有冇人关心究竟呢样嘢？ 不如你话俾我知啊！我都想知道。 系咯。喂，咁嗱，而家咧我就阿监制咧就提醒我，我试下睇下呢个 work 唔 work 先而家。喂，但如果似乎你想要咩 remote 喺度？O K 嗱，我而家咧呢个系创先河咧，我啲听众嗰啲。是咁样读噶喎。 Raymond Chung， 探长你好，莫图瑶有嘉宾。 咁搞笑。 你好，探长 Alan Chung， 你今日冇预告啊 ？Ultraman 数96 hello， happy Easter。 即系有啲乱。 Hello， 探长 and Jack， 47 a day。 有啲 探长， 因为有啲。 Raymond Chung， Jack 你好 ，Kimino 探长，晚安。Barry Chan 唔会放飞机 ，Y Chung。Hello 探长 Jack， 两位好，金小文你好，探长你好 ，Jack and Brian and Barry Chan 今日讲乜 ？Kaming Lu 探长 Jack Fellow Nancy Leon Chum Facebook 呢几日 short short day 唔到嘢 ，Kaming Lu 47探长知唔知道遮住了你一三面 ？W and May 老探出咗差。好句生日快乐 ，Kimino 摄住白 兰糕，你好。 有人去打招呼啊！ 日本海有过白兰 Prepan， 有冇人知小丽老师嘅感情状况 ？Barry Chan 可能开北韩波，Barry Chan 打击北韩 ，Kimino 仲有长腿美少女 Candy Fellow Stage to Peter Hager Y U Wilson 报道，两位好 ，On to 47。有報道話肥仔特登失敗喎 ，Onizuka 64 喺 Barry Chan 聽講大陸有25万軍人在丹東，蘇聯都出艦艇。 丹東喺邊啊？ 918，好耐冇見啦 ，Jack 探長兩位希良。 山東鴨綠江。 哦，山東又唔係丹東，鴨綠江。 唔係丹東在山東。 哦 ，OK， 鴨綠江係。喂，咁啊，我覺得咧，即係。我觉得嗱呢样嘢好似即系食花生咁啊，好似冇咩负担咁啦。即系我觉得咧，苏联同埋中国咧，就只不过系觉得冇面先会做啲动作嘅啫、嗯。你估佢又好妥北韩咧？其实佢都唔妥北韩嘅，因为北韩点样对大陆咧？我谂反而大陆嗰啲市民会更加知道清楚，因为咧成日中国成日懒系当佢僆咁样照顾咧，但系转头咧又喺度。即系自己喺度，即系铲翻你转头啊！甚至乎觉得即系冇，即系将你人哋援助佢嗰啲嘢咧，好似冇发生过咁啊！即系经常都咁噶嘛。 即系食碗底粉碗面咁解啦。 系嗱，譬如阿 Jack 咧，可能小学先至嚟香港嘅，咁你细个嘅时候喺香港有冇听过？即系成日都嗰啲党嗰啲 党嗰啲宣传咧，佢点样讲北韩，点样讲越南噶？你记唔记得？ 咁啊冇喎， 冇啊， 因为我哋嗰个时候嗰度海南岛嗰时候系冇俾人注重噶嘛，不受重视， 即系冇咩政府嘅宣传、宣传嘅， 冇嘅，即系好自由嘅其实。 哦，即系嗰阵时好自由。 系 你嗰阵时系咩年代？你细个嗰阵？ 嗰个时候我80年出世嘅咯。 嗯。 嗰时候咩时代真系唔记得 咯。唔系，即系直头系冇咩政府嗰啲、嗯。 即系冇咩政治嘢，其实都系类似，即系嗰啲生活好似点讲，好似台湾咁样咯。 系咪好打得噶啲越南？唔系啲海南仔。 打得人唔知喎，咁啊，咁又冇咩点打交。 嗱，以我所知咧，海南仔好打得嘅， 系咩？ 因为我有个朋友咧，佢有个老细咧，就去海南岛开海鲜酒家。 啊。 咁开海鲜酒家嘅时候咧。就因为佢要同大陆嗰啲开嗰啲饭店有分嘢分歧，即係专登同你唔同嘅、 啊、 就播啲 jazz 啊，喺个海鲜酒家度又成日都有播专登嗰陣时仲係录啲录影带呢，就將去播啲外国嘅 MV 啊咁样。因为而家嘅海南岛嘅人唔讲少啦，全部都係鬼佬，即係做鬼佬生意、 啊、 即係滑水嗰水上活动好劲。咁而家差唔多变咗芭提雅咁样㗎，听讲、 啊。 你有冇返过呢近年？ 好耐冇返过。 咁但係嗰陣时呢话好新奇㗎嘛啲人。咁、 啊、 呢於是乎呢个朋友呢佢形象呢好新鲜好健康嘅，因为他玩健身又好大隻嘅。咁冇乜呢啲人㗎嘛嗰陣时中国里面。咁、 啊、 於是乎呢我朋友搵佢做生招牌囉、啊。即係除咗你做打点之外仲叫佢做生招牌啦，即係着晒背心啊。舉兩啞鈴啊，即係俾嗰啲人見識下。咁於是乎呢就好新潮㗎嘛當時。咁點啫，後來同嗰啲人熟咗之後呢，就當地嗰啲有好多人跟佢，冇人工都走去日喺度蒲啊，幫佢做做嗰啲咩保安啊。 嗯、 即係話呢有啲咩人嚟搞事啊，幫佢打走佢啊。咁嗰陣時嗰啲海南仔呢係真心仰慕佢哋嗰間飯店嘅、即係成日都喺度打等蒲頭幫襯嘅。咁、後來呢就終於间嘢执咗啦，原因就系打死人咯。咁、就系咁啱有几个北方落嚟嗰啲干部啊，加埋啲保镖啊咁样嚟呼呼喝喝啲伙计， 今日打交啦。 咁唔知因为啲言语不通，因为海南嗰啲普通话同埋北京有啲唔同啊嘛。 唔同。 咁跟住就有啲冲突打交，跟住成班嗰啲海南仔咧、就打死咗两个保镖。即系监生踢死佢， 咁犀利， 咁搞到咧成间嘢俾人查封，执咗个朋友都冇嘢做。咁嗰阵时佢就好笑噶，因为咧佢除咗拎啲80年代啲 MV 俾佢睇咧，仲拎香港啲电影俾佢睇。嗰阵时嘅海南岛好似连睇香港嘅戏都氹我睇嘅，好早期。咁于是乎咧，佢哋净系睇嗰位老林打嘅黄飞鸿咯。咁咧见到鬼脚七咧嗰啲踢腿咧，佢哋以为真嘅。 淨係睇過黃飛鴻啦，係 嗰時。係嗰陣時興㗎嘛。佢以為啲踢腿係真嘅，唔知咩叫吊威亞嘅。咁啲人死練難練，真係俾佢練到。咁於是乎呢嗰啲人呢超級上武，咁終於出咗事踢死人。咁、所以呢我朋友就話呢嗰度啲人好上武嘅。咁即係打交打完成口血仲返嚟笑嘅咁樣。即係覺得。咁可能你嗰陣時太小未見過呢啲啦。 嗰陣時候可能冇見過。 咁但係今日時今日叫海南島呢就好唔同啦。因為而家即係自從嗰度兩個行業好興盛啦，一來咖啡啦、即係啲人種喺度養種咖啡豆，好賣到錢，即係好靚，因為嗰度啲咖啡種得出嚟。咁、二來咧就係水上活動啦，即係俾西人飲啤酒啊，即係似芭提雅嗰啲咯。 係喺度玩三亞嗰度玩啊嘛。 係啊，三亞海口係嘛？ 海口唔係三亞好遠。 咁你對上三亞海口唔同啊？ 唔同，好遠。 哦，咁你對上一次翻去有咩玩咧？ 哇，好耐咯！我10多年前翻去。 哦，你一路都冇翻过呀？ 一路冇翻。 不再回头啊嘛。 都冇咩翻到去啦。 你亲戚唔喺嗰度噶咩？ 亲戚喺度。 嗯。 我阿爸都喺度。 不过佢落嚟易啲喎，系嘛？ 落嚟易啲，但系我都一路做嘢，都翻唔到去啊。 嗯 ，OK。咁系啦，咁所以咧，海南岛我都想，即系嗰阵时我仲有回乡证嘅时候，我都想去玩下嘅。因为听讲同以前真系唔同晒。 而家都可以去玩嘅，申请个新嘅啫。唔使剪咗佢嘅， 剪咗啦。 118听咗你3年啦，次次都问一次。Sasser Georgely Hilberry 菜单通在山东鸭绿江 Onizuka 64。大家好 ，Berry 菜单通在北韩边境包括。刚刚听完古典吉他 Onizuka 64，游走团朋友 Berry 请海口好多嘢玩。 小明坐火车 ，Hello Camino just cross over 海鲜酒家，笑死Patricia W 自Hello from Texas Hi 探长今日有去铜锣湾 JP Lost J SK 你喺 吓 JP Last Day 啊 ？Last Day 原 来哎呀冇添。应该去下噶，应该叫叫女王。 住第间院线啫。 叫女王落去咁近，通常都系约佢嗰度睇戏嘅地方。 唔同啲 Kino 会撇先。 好啦，撇啦，系啦，你话撇咗好耐，而家先撇得俾面。 系啦， 睇头睇头。 好系喎，喂，拜拜先，各位。 镜头镜头， 系拜拜拜拜。 喂喂，下次饮过。 系啦，下次再嚟玩。 因为 Jack 好早嚟咗啦。 好，拜拜拜拜。 喂，边个埋位？ 好，我哋埋位。 埋位啊！你攞埋你自己张凳啊！诶，拉拉拉，系咪个冷气要开翻冻少少咧？呢度已经有一张凳啦， 攞咗 好，咁我整走个留言板先。如果唔系我 系咪 live 紧 嘅 ？live 紧噶啦。 你啲啱啱睇紧，你都问， 唔系冇画面嘅， 会慢几耐？ 几秒嘅咋？ 哦，几秒。 系啊，喂，睇下你入唔入嘅，再合插啲啊！哎呀，哇，我删咗个版面先。 有只手咯。 喂，再合插咧，你拧个 cam 啊，阿白兰糕，你帮我拧个 cam 啊，拧翻出嚟，系啦，冇错。OK， 哇，影到我， 得， 又唔使咁入喎，咁就 系， 诶， 哇 ，Hello， 嗱，镜头喺嗰边， 呢边， 哇 ，Hello， 你 pan 镜添啊，你 delay 咗，你睇唔到啊，而家错晒啦 ，pan 翻转头，嗱，白兰糕喺度赞 cam 好，停呢位，喂，打个招呼先，呢位 Candy 啦，有人响咗佢到啦，啊。施主啦 ，Hello， 喂，啱啱咧佢喺城寨嗰度咧就搭飛機過嚟， 系啦，好快， 因為啲登機嗰啲時間比較耐咗， 系， 喂，頭先有頭先介訪問嗰個彈 classic guitar， 系啊， 咁現場彈， 系啊，好堅啊嗰啲， 哇，咁你啲聽眾咪有福咯， 系啊，你話啲聽眾聽到又話聽到濕曬嗰個話， 系邊個啊？ 冇啊嘛，哦 ，sorry。啱啱聽完古典吉他啫。 哦 ，OK， 咁咧，喂你 正啦，今集 系嘛？咁你几时拉啊琴咁啊？ 吓，哇，点拉啊？真系拉柴都唔掂啊！ 点解咧？ 吓，即系好咯，即系要拉琴要有个地方先拉到啊嘛。 系 咯。 咁但系弹吉他就唔使嘅，因为弹得比较 casual 啲系嘛？ 弹吉他喺个天台度都可以弹噶嘛 ？OK， 有冇睇电脑奇侠啊？ 有，同埋吹喇叭添。 系啊， 其实系日落嘅时候吹喇叭有冇落？ 系啦，嗱 ，Candy 有冇睇过呢啲 ？Candy 咩叫电脑奇侠？知唔知？ 唔知。 哇，真系好正啊，好潇洒，好浪漫。 好潇洒噶，真系噶。你见个电单车有个 side 位未啊？即系揸顶嘅侧边有个伴侣未啊？ 系噶，有隔篱有个位噶。 咁劲， 好正。 见过。Candy 可唔可以话俾大家听你几多岁？咁都未见过， 唔讲啦。 好，咁咧，因为电脑奇侠咧，就唔知点解嗰阵时嘅日本咧，即系呢啲特摄嘅产业咧，就系超劲。 哦， 即系咩造型都有，即系身为一个 superhero， 有乜你唔识音乐噶？ 系。 咁但系美国嗰啲 superhero 真系唔识音乐咁。 系喎，啊，电脑奇侠同埋玩好多嘢噶嘛，成唔系佢仲有咧成支 dreadlock 吉他孭喺背脊。 Dreadlock 吉他系咩 啊？即系嗰啲好肥嗰啲咧，即系 Dreadlock 咧系一个型嚟嘅，即系咧就 Dreadlock 呢个字原本就系一种英国嘅军舰嚟，咁即系 Martin 嗰啲咧，即系整咗叫做 Dreadlock， 即系好大只咧，数曲啊，狂狂声嗰啲咧，吓咁啊，佢就咁摆支吉他喺背脊， 但系佢 冇袋噶， 但系有时啊，佢就咁一条 bell 孭住，有时嚟做武器噶嘛，又打啲机机手噶嘛，咁但系有一次佢发现咧，原来嗰支吉他系冧嘅，啲道具，即系搵啲嗰啲回力胶咧，咁样整个吉他型出嚟咁打，通常 Y saw 先用嘅呢啲，好过瘾嘅，以前嘅，以前特摄咧，即系唔知你细个最中意睇咩特摄啦，虽然阿施主细咗一橛。但系咧，唔同年代唔同嘅特摄歌。你第一套睇嘅特摄片系咩咧？ 我谂小路宝啊。 小路宝啊？ 系啊。又大力又…… 咦？咁你唔系细好多？ 系咯，我以为细好多喎。 你知边个叫小老虎？ 咁咪可能有重播 咧，即系 season two 可能。 系啊， 嗱，我第一套睇嘅特摄咧就系《地球保卫战》。 哦， 咩嚟噶？ 《地球保卫战》咧就系《咸蛋超人》嘅前身。冇人知咧呢 个。我冇睇过。 因为咧《咸蛋超人》咧后来咧。就是、 啊！我知啦，我冇睇过，我知道咩啦咁。 其实《地球保卫战》好前卫嘅、嗯，一套里面咧搣咗几个故事出嚟、 嗯。 因为《地球保卫战》系讲一队地球保卫队，咁、那个队长叫吉田，咁、嗯、个名好劲嘅，叫丹波哲郎。 哇！ 有冇听过？ 丹波哲郎。 丹波哲郎。 哦，丹波哲郎。 你听咗啲咩？ 咩丹波子喎？ 嗱咁咧，因为咧，我哋嗰阵时我住嗰啲公屋噶嘛。H 型嗰啲咧，你有冇听过要去厕所同埋冲凉要 external 嘅厕所？即系以前系咁样噶嘛？ 系啊。 咁以前啲 external 嘅冲凉房可能真系冇门嘅。咁、嗯、咧，我有街坊阿伯咧， 成砖系匿入。 唔系，佢就单佢就单波子郎。咁你睇到噶嘛？冲凉嗰阵。 哦。 呢件事唔系走去睇，佢 hea 晒出嚟。你 唔系佢哋即系冇独立厕所 的。以前好差嘅、哦、香港啲居住环境， 但我都唔会。 因为嗰阵时咧要好快，即系因为香港多咗好多人啊嘛，几年嘅时候，咁佢哋咪要起快速起咗好多嗰啲公屋咧，安置啲人咯。 有啲公共浴室咁 啊。系啦，冇错。咁嗰阵时因为物资嘅关系啦，同埋即系贱民嚟噶嘛，嗰阵时即系你住山边噶本来，咁你唯有即系起啲当时系好人道嘅。比起住某區更加人道嘅徙置區啦，咁、嗯、一個 step 咁樣進化啦，咁係冇門嘅，咁、嗯、有時唔係你專登及人哋，你冇辦法唔及到啊，即係你擘大眼就見到幾條馬路赤條條咁樣，又踎又成又 好正啊， 咁咧咁咧 金蛇狂舞啊， 同埋咩金蛇狂舞咩意思？ 金蛇系咁舞啊？ 哦，系啊，唔系嗰啲唔系金蛇嚟嘅。咁咧，跟住咧就见到其中一个伯咧，人明明系两个波子噶嘛，但有一个伯系一个波子嘅。咁、哦、于是乎咧，睇完嗰个特摄之后咧，就日日叫喂队长咁样，咁啊唔知咩事，原来人哋话紧单波次郎。 哦，六几年已经揸波子 嘅。系啊，冇错。咁其实嗰阵时咧，好多闹教嘅，谂翻起咧，即系以前。由咩都冇至到有咧，即系你会觉得以前啲环境真系好难生活到咯、 嗯。 但其实咧，即系所以你好难怪咧，嗰啲老坑咧成日都话啲后生仔咧占中咧食饱饭冇事哦，因为佢哋以前咧连冲凉搵到门都有困难， 嗯、 即系想唔俾人见到个单波子咧都冇可能，即系冇理由搵住毛巾围住晒冲唔到凉噶嘛。咁、嗯、所以咧。即係我都了解佢哋嗰種講法， 咁啊真係艱難啲嘅嗰陣時， 因為嗰陣時佢哋原本係嚟自更加艱難嘅地方，咁、嗯、其實係某程度一個進步嚟嘅。但係而家今日嘅細路仔係原本 OK 開心嘅家庭，無端端變咗一個撲街嘅家庭咁、 嗯， 因為啲樓價係咁貴，啲物價係咁貴，老豆老母啲工時係越嚟越長， 嗯、 即係未變咗老嘢，根本上係睇唔到呢樣嘢咯，調翻轉。 嗯 唔係，其實撲街咧，大家都即係撲街唔會唔開心啊。 係 最慘係淨係自己撲街，人哋唔撲街，一有比較就慘噶啦。 係因為而家有啲明明又蠢過你又懶過你嗰啲人咧，佢又唔使撲街喎。 係咯， 咁你又幾勤力下，但係又正直過佢，又關心時事，但係又撲咗街喎。咁點算咧？ 又或者你睇到啲即係啦，啲廢人啊，咁又渣啊，又剩啊，咁、嗯、但係就即係。處於高位啊，或者搵多啲錢啊， 同埋有錢嘅富二代呢，就教我哋呢啲冇錢嘅窮二代呢點樣理財囉。最猛嘅呢下嘢啊，真係。 如果你話做音樂啊，做藝術啦、啊，或者去探長咁樣啦，整嗰啲即係有心機整啲嘢嗰啲呢， 有啲堅持啦、 啊， 叫做。 又講要講啲品味啊咁樣啦、啊嗯、即係唔係隨波逐流啊、人要乜嘢俾乜嘢，即係一個。唔係做一個就咁操作員咁樣，因為而家有啲嗰啲即係嗰啲客咧，即係純粹要你好似做一個操作員， 其實借你對手俾佢。 係啊，呢度咁呢度咁，即係 designer 又係啦嚇，呢度一個紅色嘅感覺啦、 嗯。 大佬咩叫紅色嘅感覺、 嗯？ 紅色啊紅色啊， 嗯、 紅色嘅感覺、 嗯、 啊好啦好啦，咁啊呢度可唔可以整啲綠色落去啊？呢、嗯這個字可唔可以大啲？呢、這個字可唔可以細啲？呢、這個又唔好啦，呢度一齊大啦。跟住搞到咧，其實根本就。 佢係真係 慘不忍睹啊！ 佢真係用你隻手嘅啫嘛， 冇錯 嚇。你 designer 咁樣，即係你 design 唔到嘢出嚟， 所以好閉翳嘅。 即係原本就好好嘅啲嘢， 唔係即係你其實首先講下 design 先啦。其實 design 嗰條友咧，你唔好理嘅人哋睇唔睇得明，但你起碼你自己有個 flow， 即係有個設計嘅概念，你想點點點，你係有一個腦，即係有個 logic 喺裏面，你先可以跟翻你嗰個理念去做嘅。但係咧，買你啲嘢嗰條友就慘啦。佢完全係可能佢淨係攞啲 reference 嚟同你比較，而你攞 reference 嗰啲嘢咧，根本就唔係賣緊你嗰樣嘢。 嗯， 咁鑑生撞埋嘅時候咧，佢嘅要求咧，分分鐘你唔知點解佢要咁做，但係咧你唔跟住佢咁做咧，佢就話你唔識做。 啊， 咁咩叫 design 啫？ 唔係路， 係咯。咁你就算你唯有你嗱，即係有時你妥協啦，你跟足佢個 reference 去做嘅，但係佢都唔高興嘅。原因就是人哋卖紧嘅唔系咪你卖紧嘅嘢，一定唔夹噶嘛，你冇理由，你冇理由啊！即系我去宠物店买啲猫嘅宠物俾只狗玩噶嘛，即系大家即系佢，但系佢觉得嗰个 design 好、啊，咁但系自己嗰只狗唔系猫，即系嚟到呢啲位咧，佢哋就一味即系佢哋不停咁制造啲唔开心，其实互相都唔开心， 系累斗累， 嗯， 因为嗱啲 design 咧有好多嘢咧，即系譬如啲字大细啊、画面啊，即系可能。讲求比例啊，或 构图咯， 即系唔同嘅构图有就有唔同嘅风格 style 走咗出嚟啊嘛，咁、你唔可以求其话呢度又呢度又整大啲，嗰度整细啲咁样吓，即系完全咁啊变咗四不像啊嘛。 咁、我都觉得最惨而家咧就 咁、是、啊出咗个柒味出嚟啦，系嘛？即系原本好型嘅嘢咁啊呢度 发档， 你呢度个比例一错咗、你就即系出咗啲好古怪嘅嘢出嚟。 系啊。喂，咁啊，头先咧，即系有啲人嚟到，竟然 classic 吉他都听埋啦。咁啊，我呢个所谓九吹廿四咧，你第一次嚟啊、我谂都系第一次听啦。咁、咧，我有唔同嘅地方咧，就系、我当啲观众嚟一齐个成个节目嘅一份子嘅。我每句嘢都会借阿 Siri 包读一次。咁咧，有好多听唔惯嘅朋友咧，喂，屌你唔肯读啦，唔系咩都读啩咁样。啊 ，sorry， 我读中意啊，你吹啊。即咁解啫，即系我中意个设计节目系咁。 电话都可以练到，咁神奇之旋称老氹嘉宾好报道 ，on to 4788 Jack K Mino Jack 拜拜 ，on to 47 Hello Windy Lu 有靓女好好多正嘅 Angus Hello 史哥维替 K Mino 摄主即场拉 Barry Chan 阴阳调和好好多 Salen Wong 系。我想问一下 Candy， 成日俾其他主持骚扰有啲咩嘢？ 我骚扰。 哇，边个骚扰 ？Candy。 雪糕电单车，小灰灰，施主，无汉推估系边有得重温？圣寨揾唔到重温。我 偏 偏我又迟咗之前称施主，今日聊咗范冰冰未 ？Antoine Fred， Hello， 老探。Samuel 亨师傅，今日你了咗范冰冰嘅身 体， 嗰、 這 个年代嘅阿叔都唔派人睇，就好似健身房咁。Kino， 我细个都住过骰子区七层大厦。Barry Chan 唔好讲道理啦。 新 烤新闻，搞小灰灰去怒汉推古的 FB， 每集都有重温 link。姓 J WordPress。咁小灰灰系话2003年一齐扑街，生活得比而家开心。小灰灰 THX 心口心温。 喂，讲翻有人骚扰你咩？ 冇啊， 边可能自己幻想啦、 啊， 系咪你自己眼球骚扰嘅骚扰人啊？ 唔系啲听，唔系啲听众成日想我哋骚扰啊，激 哦， 系咪 啊？ 长腿美少女啊嘛， 系 系、 啊。喂， 咁样 下，但系人哋对了个范冰冰好有反应咯， 系啊。 但系好似你个台想 ban 呢、這个话低俗得滞系嘛？听讲、 我点知啊？ 我听人讲嘅即系唔应该唔满意呢啲咁低俗嘅喺个咁高贵嘅台嗰度播噶嘛？ 咁、但系我哋啲古典音乐就系咁低俗噶嘛，冇、办法啦， 够贴地啊嘛。 系啊，点知料范冰冰啊？ 你听讲你系换晒嗰啲 jingle 咯，而家 哦，系啊，系啊， 好啊 ，good 啊，咁样咪自重咯， 惨不忍睹啊！ 虽然惨不忍睹，但系都自重啦、系咪先？ 唔系咁，但系我哋嗰个节目咧，就即系唔系。 扮嚴肅啊嘛， 嗯 啊，即係嚴肅起上嚟可以好嚴肅嘅呢啲內容，亦都可以好悶添， 係 啊，即係你好似啲第四台嗰啲咁樣播音樂啊，同、你 喂，但係第四台嗰個主持有40,000蚊人工 啊，咁好啊， 咁、 啊、公務員嚟嘅原來 係，係啊， 即係佢專登請個人咧，就係要嚟推廣香港啲人聽呢、這個古典音樂，咁其實佢嘅角色唔係淨係做一個 DJ 咁簡單，咁所以其實嚇、啊、原來推古典係咁多錢嘅， 係好正啊！咁咪播一首係有排播啊嘛， 係又唔使點講嘢， 係 又唔使低俗， 唔係咁同埋咧，即係難嗰啲正路嘅講法咧，其實好容易嘅， 係 即係我以前啊好。細個嗰陣時咧就寫樂評啊嘛，即係寫嗰啲字話好 Q 多字噶嘛，咁淨嗰攞嗰啲全部攞翻出嚟咁喺個節目度，就係四台嗰啲嚟噶啦嘛，分析個樂曲啊，好詳細都可以講。 咁又唔公平喎， 咁但係好悶噶， 因為你聽慣先覺得容易做啫， 嚇、 你聽慣咗而佢唔改變，你先覺得容易啫。 哦，唔係即係呢啲即係行嘢嚟嘅，即係又嗱啲書又可以讀得到啊！即係你睇翻嚟嗰啲資料啊咁啊，嚇嗰啲樂曲分析你可以睇。 成個網台都係咁噶啦，嗰啲人拎住幾本書擺喺個台面度話：嗱，我睇呢四本書，咁就講一次，好多人聽噶咯喎。 咁啊，係啊，或者你 大概有呢個市場噶嘛？ 你讀音樂係咁，任是但一個畢業嘅，可能又可以講啊。 攞篇論文出嚟分開18集咁樣。 咁但係咧，啲音樂嗰啲裏邊有啲咩感受啊，或者有啲咩個人嘅故事啊，呢啲你唔係讀到翻嚟噶嘛？ 係係 係啦，啱啱先？ 嗱咁所以咧，大家咧，如果你唔知咩叫浪推股啊？ 你唔知道， 记住逢亲星期几啊？星期一， 星期一8至10， 系啦，城寨见啦，咁样啦。咁啊，呢个广告咧，好开，好咩嘅，好 open 嘅，即系想出嚟咧都要卖广告嘅。 咁 卖广告叫走啊？ 系，唔系咁多谢探长啦， 冇错， 系咪啊？系一个个都记得啦，又即刻又话烧屎塔高为契咩啊？又了范冰冰呢啲多得探长啦呢啲。 好嘢林多啊！即系呢啲都好嘢，虽然 呢啲好嘢， 但有啲人唔识欣赏噶嘛。 好嘢 系咯，即系你要一个节目，啲人容易记到咧，你一定要有啲 talking point 先得噶嘛。 唔系你点谂到即系啲古典节目嘅？咁你咁黐线嘅先。 即系讲紧嗰阵时咧，一齐 brainstorm 录呢个 promo 嘅时候咧，咁大家好头痛嘅时候，突然间爆咗几嘢出嚟，就有几嘢。 系啊， 即系有时啲嘢就系靠咁样，呢啲咪创作咯，所谓 系啦，冇错啦。啊、即係唔想俾人覺得個啲古典音樂，因為古典音樂好生猛㗎嘛。 係，其實古典音樂個光譜好闊添。 係啊， 佢描述咩都有嘅。 咁啲作品一陣又喺度又懟草，又成為幻藥咁樣，跟住忽啊夢見個舞會啊，一陣又衝上斷頭台。係， 咁你最顛 好黐線㗎嘛？ 最顛覆係邊一首？ 唔夠啱講喎。 咁你覺得咧？ 巴哈嗰啲作品咯。啊！巔峰係在於因為佢飄嘅 music 啊嘛，係啊，即係譬如你話有啲音樂去描述啲乜乜故事、啊， 最巔峰啊，即係 我、哦、最巔峰啊， 啊 哦， 最巔峰， 最巔峰啊！ 莫扎特算唔算係一個幾反叛嘅人？ 唔算啦、啊， 邊個最重？ 莫扎特算乖添， 算乖添 啊！莫扎特轉個主角反叛啲， 係咯，我就係睇嗰套先識佢 啊！莫扎特就本身係即係。虔誠啲嘅教徒噶啦， 系嗱，我想 都正路嘅。 我想問翻咧，《莫扎特傳》裏面咧，佢最尾見嗰個澳大利嘅皇帝，中途啦，佢話當時嘅歐洲咧，係某啲國家唔准玩某啲音樂嘅。 哦，係係。 其實點解會有咁嘅情況？ 唔用德文啊嘛。 係唔係玩嘅咩？分開幾個ballad 同埋唔知咩幾樣唔同，跟住個皇帝 challenge 佢話：你作嗰啲未？即係 ballad 咁樣。跟住又改少少，唔係啊，吹啊咁樣嗰啲咧。 哦，係啊，我係講嘅歌劇裏面咧、哦，因為莫扎特就將啲跳舞啊嗰啲音樂咧，都又擺埋落歌劇度。 係 咁、 哦、 之前啲歌劇就 冇呢啲嘅， 正經啲噶嘛。 係，即係唱大戲無端端又整啲 beat 落去咁樣。 係啦，即係佢變咗 musical 啊嘛。係咁啊睇唔慣啦。 咁但係嗰個皇帝其實好輕描淡寫嘅哦。是但咯，即系佢冇乜所谓嘅，都尊重佢嘅相对。但系侧边擦鞋仔扑街咯， 系啊， 谂尽办法都整死佢啊嘛。 系啊，呢、這个即系最我哋而家香喺香港就系见得最多擦鞋仔。 系基本上可能人哋嗰啲阿爷都唔紧张呢样嘢嘅。咁但系香港嗰班揾开食嗰班咧，即系靠个权力嚟呃人，即系剥削市民嗰班人咧。喂，你有少少改动，我仲唔扑街冚家铲？佢明明赚紧年赚亿几咁样。 你换咗个特首喎，咁又要重新斟茶递水，又重新搞过晒个关系圈嘅话，所以未，所以我又要兜翻转头讲啦，即系我其实好多人因为咁样 like 我，即系觉得嗰个所谓选举，屌根本上嗰你300 plus 系感动唔到佢嘅原因咧，佢俾你感动到佢都系照揿照入嗰张票嘅，原因就系佢关佢个收入，甚至乎系佢嘅利益关系嚟噶嘛，同你嘅感情系冇关噶嘛，咁所以即系我唔知你认唔认同啦。 哦，咁都系嘅，咁但系都唔使太过认真啦呢啲。 咪就系我太过唔认真，所以令到俾好认真嘅人憎咗我咯。即系我讲到明系咁样，即系我觉得系咁，我只不过表达我嘅睇法啫。但系佢哋咁，你即系撑胡官啦、啊，我屌咁都得。有一两个好熟嘅网友都系咁样问我，即系我觉得真系好笑啦。我咁样觉得。嗰、那個選舉有即係佢覺得我唔撐曾俊華，就係撐胡官。 哦、 我只不過講成個選舉根本就嘥氣，300 plus 根本就嘥氣。當然到而家仲有人喺度同我撐啦，即係當然大家睇法亦都唔同啦。咁有位阿 Ken 咧，佢點都覺得300 plus 係好有作用，令到689會 DQ， 但我就梗係唔覺得係啦。佢點會因為你嗰啲300 plus 會令到 DQ？ 我真係太荒謬啦！實在，如果你企翻高層次啲睇咧，根本中共即係正如嗰個皇帝，你喺個舞曲裏面，你喺個歌劇家舞曲，你是但都玩俾我睇下先算啦。 嗯， 但係個擦鞋仔就要你死啊嘛， 係 根本就係咁啫嘛。咁所以喺呢啲唔好再講啦。好，有繼續睇下大家有啲咩。 好劇劇之前一聽到呢個廣告都估到係探長嘅作品，但係Samuel Hunt睇過莫扎特全就知英扎特幾離經半道，而阿 Clooney 我好想知乜嘢叫粉嶺飲物叫 Moon Trail Message Retracted。好劇劇而家城寨啲新廣告睇到都好尷尬好冷。Samuel Hunt 安娜馬德蓮娜咪係巴哈溝女之作歪同王晚上好。 喂，咩叫做咩好尴尬，点解呢？点解好尴尬？ 知啊，嗱，佢讲。 我真係要观、啊、我真係要观摩啊，我真係未睇过。咁、啊、呢佢粉嶺飲 high tea 就咩嘛。 飲 high tea。 粉嶺飲 high tea 呢，即係正常呢飲 high tea 应该去半岛或者是文化㗎嘛。咁你喺粉嶺飲 high tea 呢咪真係扮晒嘢囉，即係扮高级咁解囉。即系呢个喺我自己个世界里面嘅啫，呢啲即系我用呢样嘢嚟比喻嘅啫。 话都好多人听过， 系 嗰啲， 系吓、 啊。 喂，阿 Ho Kaki 何家杰，可唔可以用你写作文嘅手法嚟用50字嚟形容下点样尴尬法咧？因为咧，佢哋真系尴尬啦。如果要佢哋讲， 系啊， 因为仲喺嗰个台啊嘛。 哦， 我睇到都好尴尬啊！啲广告。 好 professional 嗰人话已经 好 professional， 系咪无线嘅 professional 啊？因为无线嗰啲我睇到尴尬， 好尴尬。 即系我头先去茶餐厅咧，见到个电视，哇！屌唔问题啊，拍到咁嘅，点解剧？ 即系大家嘅 professional 唔同， 系咯， 就出现尴尬。另 外话题，话说探长上星期推介个黑白画面红唇 got to K pop P M V。跟手 Facebook 都有人 upload， 哇，系咪我啲听众嚟啊？你估嗱，因为咧上个礼拜推介过大家咧，即系你知道我呢啲成日睇 A V 嘅咧会滑牙噶嘛，即系我甚至乎我已经唔当系咸片睇噶啦，即系有啲有剧情啊，有制作啊，同埋唔同导演我追捧嘅， 系 因为有啲唯美嘅导演咧，特别系个 intro 拍得好好，有啲唔同嘅监制咧，佢啲女拣啲衫咧好靓，好夹佢哋嘅，即系嗱以往咧，即系大家可能冇留意啊。其实有好多套嗰啲好窄身嗰啲衫咧，其实唔同嘅女优都出过嘅，原因都系同一间制作公司。 系 咁，有啲身材咁短又唔适合着嗰件，有啲手脚咁长着呢啲又嘥咗佢啲身材。咁但系零零舍舍咧，又有几套咧，即系有几个唔同嘅单位咧，佢哋都注重 art direction， 即系拣衫啊，拣到好靓咁样。咁咧，佢我上次講嗰個推介嗰個咧，即係我睇嗰啲日本 A V 睇到畫咗牙，即係已經覺得佢係一個正常世界嘅普通嘢嚟噶啦。咁、所以我先睇劇情嘅啫。咁就唔係成日俾你睇到添。咁但係最近咧，即係不停咁發掘有啲咩好睇嘅 A V 嘅咧，我真係揾邊度揾到？ 有咩好嘢咧？ 嗱，我记得我同阿周柏源做推歌嘅时候咧，我仲系好秒啲二次创作嘅。 嗯， 我唔知道你秒唔秒二次创作啦， 都唔系好秒啫， 唔系好秒。 O、okay, K， 又唔系好推崇啦。 即系我觉得始终都有人作噶啲嘢，即系你成日都指意嗰啲人哋作好俾你，你又舐咗人哋嗰个历史嗰个累积落嚟嗰个流行程度，你又再加你歌词又舐咗人哋光环咁样。 咪呢啲始终系下难嘢嚟嘅，即系即系啲送一间酒楼一个酒家咧。即係開頭嚟嗰啲鹹魚花生嗰啲嚟嘅，即係即係你又唔使秒佢嘅，咁、都 OK 好食咁啊！但如果你話全晚就係食嗰啲咁嘅鹹魚花生咧、你就中尿酸、中尿毒啦嘛，嗰啲尿素好勁啊！ 咁於是乎咧，即係我喺一向都係咁秒二次創作嘅時候咧。我就係睇到呢個聽朋友講個 KM K-pop 嘅 PMV 咧、 啊， 另外有另外一個角度欣賞二次創作都有好嘢嘅，佢係仲好過原創喎，可以話。點解咧？原因咧就係咧嗰個叫做呢個 item 咧 PVM PMV 咧、 啊， 你知個 P 點解？ 真係要睇下先 PMV 啊 ，P 係點解？知唔知 ？Music video 你知啊？ 啊 P 點解 ？Prom 係啦，冇錯，就係 Prom 啦。咁咧，佢好心機到咧，嗰幾條真係撲街嚟嘅，真係唔係講笑。佢咧而家嗰啲 K-pop 嗰啲咩，嗰啲著曬衫著，即係衣冠楚楚嘅跳鹹濕舞啊嘛。即係嗰啲韓星咧，腳又長，著啲衫又好短啊，又摸嚟摸去啊咁嗰啲咧，又踎下踎下咁嗰啲咧，好睇鹹片咁啊嘛。但係只不過佢哋真係正正經經著緊，即係跳緊著緊 M 著緊衫嚟拍 MV。但係點解有啲好心機嘅網民咧？就攞咗啲片出嚟，就再喺啲鹹片嗰度，就揾啲著咁長下衫嘅，差唔多樣嘅，差唔多動作嘅，但就拍緊鹹片嘅片就嚟 merge， 將成首 MV 咧簡直畫龍點睛一樣。 嗯， 咁咧即係如果你 day one 你未睇過 K-pop 嘅 MV 嘅話咧，譬如你俾個非洲土人，即係可能第一次食雪條都食到喊咁，你唔睇過？第一次食雪糕啊，食個脆皮啊！食到喊咁啊！靠人間美食啊咁樣，我如果你第一次俾呢套 PMV 嗰土人睇咧，佢以為 MV 就係咁樣，佢唔睇到喊啊！咁咧我就好似個土人一般咧，一見到哇咁堅嘅，甚至有一套咧，頭先嗰個人講一套咧，佢將個畫面咧，即係其中一個 MV 咧，將所有變曬黑白，就保留住口唇嘅顏色嗰、種，即係好似 Sin City 嗰啲、但係咧佢咧就將個 MV 再將啲鹹片再 cam 埋咁嘅色。再擺埋一齊，你都分唔到根本就。 喂，但我睇都冇乜 feel 嘅，因為我啲 K-pop 咧，即係我直情我唔睇都唔睇。即係我連即係可能你如果你睇過原本嗰啲，你可能話哇幾好笑嘅喎。 唔係啊，因為我以前咧，我就瞄咗佢條聲，我播自己中意播嘅歌，咪睇個畫面。斬腳趾被 揸。咁樣得唔得咧？ 咁樣都可以嘅。喂，但係呢個就真真正正令到我聽翻嗰首歌。咁所以咧，呢个要同你推介啦，系咯，嗱，有人问啦， 睇下先， 系啊，呢个好易啊，即系 K-pop 加 PMV 就得噶啦。咁咧咁上面上埋 This AV 添，即系所以咧，我讲啲话题咧，真系跟住个时代走嘅，可以话。 海豚相信以后每五年都会揾个粉肠扮客好人，等大家有交代。哎，真系讲多句都把捏柯剧剧下集先讲啦。而家有城寨记嘉宾。费事令佢哋难做 ，Barry Chan 靓女玩什么乐器？阔声框，喺晚上换，终于见到长腿美少女真身。 你平时唔出样嘅咩？ 系啊， 斋声嘅啫嘛。 哇，咁俾面啊！ 系啊， 哇，发觉想真系狗吹啲听众都唔系啲嘉宾都俾面嘅， 系 好、 啊、 多都系第一次嚟嘅。系咯、啊，喂，咁咧就咁但系点知你唔上镜就知道系长腿美少女嘅， 有声噶嘛，同埋你 听你只 脚脚 声，听你脚脚脚声，咁点知系长腿啊？ 因为 施主， 佢觉得过唔翻嚟， 哦， okay、 用声搭救， 我系听到啲脚脚声，哇，只脚几长， 系啊，系啊，梗系啦。睇下個個上曬頭啊！即刻聽到 係啦，喂，咁咧即係除咗嗰個節目之外咧，你仲有冇聽啲咩節目嘅嗰邊？ 冇咯， 老漢推歌而家有冇啊？ 推歌好少 啦， 停咗 啦， 係啊， 真可惜啊！ 嗯， 其實我都想推翻歌啊自己，但係問題我唔識整嗰個 嗰、那个你而家用紧嗰个咩 app 嚟？ 点知啊？ 因为嗰阵时候我叫你嗰个 Gordon 咧、啊，即系成渣 Gordon 教啊，佢亦都好认真咁教咗一镬。咁佢用 PC 嘅，咁我用 Mac 嘅，咁我 Mac 又 download 翻嗰个 app， 但我试过唔 work 咯 ，live 唔到咯。咁如果有咩高人咧，邓武识啊之流咧，即系我有个 friend， 即系呢度听众叫邓武识咧，成日都帮我 solve 咗好多 problem 嘅。咁咧睇下有冇啲类似咁嘅 app 咧，可以俾个 人嘅， 系啦。 咁你好似你呢度都可以 live 啦， 唔係啊，個版權嘅問題 係啊， 因為我想 YouTube 就 ban 你啦 ，YouTube 冇 問 題，係喎，今日咧我睇 音樂唔得， 係啦，你講先啦，今日唔醒起啦，我應承咗一個朋友啦，要首播佢首歌嘅，咁樣跟係啊，大家， 啊、 哎呀死啦，我刪咗定開咗啊 ，hard disk， 我唔知喎、 啊， 真 唔 知喎、啊啊，你咁多個 hard disk 洗腦。 我唔知啊，突然间弹 得出嚟， 弹弹嘢喎，屌！ 系嘛？ 好，咁嗱嗱，你喂你招呼住啲听众先。钢琴咩啊？ 哦，二路 呢个系咩嚟噶？ 嗰个钢琴仔啊 ，Kiss the Ring 嗰个啊， 咩嚟噶？ 啊，噔噔噔噔噔噔， 弹啲流行歌。 哦，即系 Richard Clayderman 啲老友嚟噶嘛？ 系啦，差唔多啦。 哦，即系你话咩机械人啊？你话？ 啊，碌柒机械人啊嘛， 佢译做译中文译做呢个名 嘅，我都系听翻嚟嘅呢啲。 系 Richard Kederman， 系 碌柒机械人，好传神。 你通常 嗰啲嗰啲音乐咧，而家无线嗰啲有时即系懒系心灵鸡汤嗰啲咧，就会有啲噔噔噔噔噔噔咁噶啦。 嗯， 啊，即系类似有郑丹瑞嗰一声啊咁嘅。 嗯，仲有咩靓歌伴星河嗰啲啊？ 系。 我觉得听到打冷震， 佢好努力吓，佢冇放弃到咁嘅，噔噔噔噔噔噔咁样啦嘛，系咪嗰啲啊？ 系， 但我冇电视嘅屋企， 系唔系我都系好时运低先至睇到嘅啫，而家就 系啊，但系有时即系佢出去出街食嘢有电视啊，咁都诶又即系立一立已经记得， 嗯， 即系又系嗰啲嘢咁样咯。 系喂，咁咧你而家有冇演出噶？施主仲 我而家冇啊。 系 露出啊，而家 露野外露出， 而家咪露出， 而家露出咁 啊 ，live 露出啦。 喂，其实我以前识阿施主咧，你好似飞鲍鱼叉头嗰阵时啊， 都唔系鲍鱼叉头。 嗰阵时我记得我有你相咁扮嘢， 叉头 即系上嘅， 系嘛， 向上立嘅， 系。喂，嗰阵时，嗰阵时我揾你拍 MV 嗰阵咧，阿 Candy 几大？Candy 有几大嗰阵大概？吓 咩几大？ 出咗世未啊？ 应该出咗、 哦，出咗，出咗世。 臭男人啊！ 系、哎，都有听过。 系咯，都有听过啦。 你嗰阵时读几年班啊？ 唔知喎、啊，系咪06年左右啊？ 零六啊？ 有冇啊？嗰、 那个好似再早啲、啊。 咪再早。 谢安琪唱咗十年啦、啊，都十年前啦、 啊。哇！十年噶啦，零七、 啊、 年。 十一年前到。 零七年已经十年啦、 啊。哦，小学啫嘛。 系，只系如果大家想， 真系话真系零六。 如果大家想见阿施主拉琴咧，就可以睇翻个 M V 啊，简直浑身解数， 简直惊为天人。系啊， 喂，系啦，咁啊，我又死啦！又呢个最衰咧，又唔系商业节目咧，我突然间咧话要揾翻个 M V 咧，我真系唔知边度揾，点死啦？ 做咩 ？Dis A V 嗰啲啊？ 唔系，因为嗱，其实咧一阵间我正经揾啦。咁咧讲到咧，其实今日本来咧我就约咗。唔系冇约实嘅，本来今日应该咧就系、是、要帮一个朋友嘅朋友就宣传一个迷你演唱会， 嗯， 我系做嘉宾，我系上嚟做嘉宾嘅。咁嗰位朋友咧，啱啱先开股啦，咁咧佢就系玩 indie 嘢嘅。所谓 indie 嘢咧，系旧时十几廿年前咧，佢就出个唱片啦，嗰阵时系主流嘢，但系停咗好多年，咁咧依然咧就不离不弃咧，自己继续去作音樂啦，作啲所謂我哋嘅 indie 歌啦。indie 歌就唔係話一個 style 嚟嘅，即係 indie 嘅意思咧，就係唔會俾個客喺度即係點生曬，要你作啊！呢而家興hip hop 咁，你要作 hip hop。哇！而家興玩咩？你就玩興 busking， 你又去 busking 咁樣。即係佢唔係呢啲，就係自己想玩一啲歌啱自己嘅，同埋自己有啲嘢想講嘅，又冇大唱片公司 back up， 自己開間唱片公司仔。又或者甚至乎冇唱片公司嘅，嗰啲朋友咧玩音樂就係 indie music， 咁於是乎咧， 嗰、那個朋友咧就闊別咗樂壇好多年啦。咁跟住咧，近來咧就因為撞到個好朋友，佢好朋友咧亦都係演藝圈裏面嘅人嚟嘅。咁於是乎咧，佢哋啊，不如即係打破啊以前啲諗法啦，老嘢都可以出唱片噶嘛。咁於是乎咧，佢兩個出咗一隻單曲，就將會繼續出歌啦。咁佢哋嗰首歌係叫好朋友。 哦， 系啦，咁於是乎咧，我應承咗佢咧，因為五月五號有個音樂會嘅、 嗯， 就喺麥花臣啊，好似我唔知道亂噏嘅，好似係，咁咧就諗住揾佢上嚟做一個宣傳啦，咁講下點解咁嘅年紀都仲要出嚟作翻歌啊？原來咧好多人嚟講，好多人舊嘅諗法咧就覺得，呢啲你諗住紅嘥氣啦，你仲後生咩？但其實喺香港先會有呢個觀念嘅啫。 香港真係特別落後 嘅 喎， 係喎、啊，甚至乎你見到以往幾十年嘅樂壇咧，即係你想睇 Billboard 嗰上到榜嗰啲，未必一定係後生仔嚟。 係啊， 好多都係三四十歲、四五十歲先至開始出唱片咁、 啊、 樣。譬如嗰 Willie Nelson， 雖然彈咗好多年，但係佢發跡嘅時候都係成五十歲 嘅。係啊，好似冇後生過。 係啊，冇後生過，即係朱維德嗰個都。 係啊，Rolling Stone 都仲玩緊啦。 係啊 ，Bob Dylan 都仲玩緊。 係啊，咁、所以咧，我 Sting 都六張幾啦。 Sting 又唔係嗰 keep 住玩咧，佢都有個年輕嘅時代嘅。 我都係。 咁嗱，嗰位朋友都係有嘅，但係只不過你一個興趣同埋一個理想。即係講理想比較空泛啲啊，因為人人都講理想啊，一啲人一聽 Beyond 就為咗理想，咁但係其實呢個世界唔係嗰啲理想㗎嘛，理想就開心心彈翻隻自己嘅歌，作翻啲自己想講嘅嘢，咁咪就係理想咯。即係我覺得有時香港人又係俾嗰啲死人無線嗰啲導演咧去累死嘅，咁、無線一拍呢啲勵志嘅音樂劇咧，就係唔知點解咧俾人打壓啦，即係。成日都系由辛酸，系几经辛苦喊晒上台，多谢大家咁样，即系唔知点解我哋就系咁嘅。 唔系，其实好老土嘅，真系，即系唔即系好似嗰啲。 你可唔可以帮我斟啲水？ 报纸嗰啲都系咧，有时都。 冻家热。 发掘下啲咩香港制造啊，本地嗰啲、啊。哦，原来呢啲咧都有人坚持咁去做一个手艺嘅咁样。 即系讲你啊。 啊，唔系我嗰啲。即係譬如好似咩一個二世祖咁啊，走去做做麵包咁啊， 哇！嗰、那個我有睇過， 或者走去係啦，即係跟住即係講到去啊，本來係揾可以揾幾多，跟住就走去做麵包咁，但係即係哇，跟住嗰啲睇嗰啲人咧，就可能哇唔簡單喎，又堅持又勝喎咁。 尤其是咧，即係其實背後其實根本就歧視。做啲唔係三思發達嗰啲嘢咧，即係所謂律師、醫生同埋唔知咩，即係以往咧個歷史上香港發三思嗰啲行業咧，即係所謂高貴嘅職業嘅人，你 once 你唔係做嗰啲職業咧，佢哋其實就個心裡面歧視嘅。如果唔係咧，就冇嗰句就係話咧，哇！阿周柏源連律師都唔做，即係做音樂。喂，做音樂好抵，好難為你咪嘅。我做音樂好低下層咩嚟噶？ 咪就係。 我都唔明點解啲人係會即係大家都係 buy 呢一套嘅。 唔係嗱，又講即係譬如最近嗰、有啲講嗱，最近咩十二道風味咧，咪霆鋒磨刀嘅。係。啊， 霆鋒鋸齒刀。 笑死你啊！鋸齒刀。咁係咪嗰啲報紙咧，咪走去揾我呢、這個咩香港刀王咁啊？嚇、 嗯， 就呢個都笑死你啦！香港刀王， 咪咯咩叫香港刀王？ 佢唔打刀嘅喎，係唔識打刀嘅喎，又唔係耍刀好勁嘅喎。 咁佢係點樣做刀王？ 佢磨刀嘅啫喎。 香港磨刀王咪係咪貼切啲 咧？就算係磨刀王咧，即係佢係都係。即係如果一個咁嘅人可以成為香港嘅磨刀王，真係我哋香港真 係係咪香港 model 王啊？ model 定係香港嘅 model 王啊？ 即係日本睇下，求其一個真係堅都堅好多啊嘛！或者甚至喺百貨公司，因為咧日本嗰啲百貨公司咧，你買把刀咧，佢隨時幫你再磨翻嚟先至攞翻屋企噶。 係哎呀，今日咧又係唔記得教個光圈啊！呢、這個所謂 Logitech 咧，次次我都 save 咗， 而家先覺得冇曬 detail。因為咧呢、這個 Logitech 我諗都係出慣 PC 嘢咧， 外星人。 我每次咧，我每次都係 save 咗個 profile 咧，佢每次都同我翻歸零咯。 哦， 妖成日都惡土最憎惡土啊嘛！呢世人都係乜都你教曬惡土， 乜都 manual 啊嘛， 乜都 manual 噶嘛，咁先有 touching 噶嘛。 翻條尾 啦， 不知所谓啊！我唔中意咁浓噶嘛，中意淡啲噶嘛。嗱，我每次都有 save 噶， 即刻变翻探长啊！隔 屌、真系，哇！真系失败，而家搞成个钟先知道，唔系因为太厉害啊！今日又要招呼大家打机，因为我都打埋一份，我个心都摆唔落。即系突然话刺激完走嚟呢度，大家有留意我投咗十五分钟黄鸠鸠，都入唔到状态，因为太。 我讲嗰啲刀王嗰啲咧，嗰啲报道咧，咪又系咁样咯，即系佢哇一个阿伯咁样磨咗半世啊，成啊咁样吓，嗰种坚持真系唔简单。咁但系啲人咧就系、是、即系咁好肤浅，又唔睇，即系其实系好渣噶嘛，嗰条友。 系咁我唔知道，你点知好渣？ 我知啦。 狮子好似同佢有啲好接近。 哦 ，OK， 吓，而且好 交下手咁样， 即系而且好又讲个古仔啊！嗰阵时，我嗰阵时学我做琴噶嘛，咁啊嗰阵时即系唔识嘢，即系睇嗰啲外国美国嗰啲 forum 咧，就又话磨刀咧，即系磨到利咗咧，就嗰啲手毛咧，好似呢啲咁样，把刀咧就唔使贴住啲肉嘅，就咁 即系凌空， 系啦，咁嗰啲毛咧就 fit 啊，分开两截噶啦， 跌张纸落去，张纸就分开咗， 都可以做得到啊，其实，咁啊。即系我嗰时就唔知真得唔得啦嘛，我自己就做唔到啦。咁我就走去揾呢、這个即系呢个 model 王啦。咁啊 ，model 王， 即系想请 model 啊，咁啊请教下佢啦。咁啊谂住，咁啊点知一上翻，即系问佢，可唔可以咁样，有冇啲咁嘅境界咁样啦？跟住咧个老坑咧即刻扎晒马咁啊，即系好似好似我挑战佢挑机咁啊！吓，跟住我猛咁吹嘘自己，我啊磨咗半个地球，磨咗半世啊！咁啊，跟佢又冇话自己磨到定磨唔到啊！ 系 啊，如果你啊磨到咧，你咁后生你磨到啦，我真系拜你为师啊！咁样啊， 系 跟住咁我即系学唔，我谂住学唔到嘢啦。咁跟住又问下，咁嗱，不如咁啦，我攞把刀俾你，咁我唔知又收几钱咧。咁 系系， 跟住佢又唔答喎。系，又话嗱咁指住啲长嗰啲单咧，咁啊话呢个又下年三月，呢、這个又四月咁、样。 系， 唉，咁你几多钱你都讲声啊嘛，大佬。 哦，即系你问佢报价啫。 系啊。 咁啊，点解觉得你挑战佢咧？ 吓、啊，因为可能我就系问正啲佢做唔到嘅嘢啊嘛。 哦， 可能自己都冇听过。 吓、啊。咁咧，咁我后来咧就去美国啦，咁啊学做琴啦，半个下昼学识啦呢啲嘅呢啲嘢，即系原来系喺佢心目中咧咩磨半个地球啊，咩磨半世啊，呢咁嘅咩九块磨刀石咁样去磨嘅，啊，就即系风啊，就系又唔够又风啦，就利啦，啊。 系咪其实佢磨亲嗰啲？ 唔系佢文盲嚟噶，佢咩叫锋利？佢唔识，佢唔识嘅，乱咁噏嘅。 嗯，但系只不过喺嗰个行业好多年啫。 系啦，即系佢仲唔系佢有少少咧？即系我而家睇就系、是、嗱，九块磨刀石又话乜鬼？呢块咩石皮啊？啊，十万蚊我都唔卖啊！点点样？你上美国啲大型嘅连锁式嘅网站啊 ，Woodcraft 嗰类咁啊，吓你 Home Depot 都买到啊！ 你俾十万蚊我订唔知几多块， 一柜俾你， 好流嘅阿肯色石吓，跟住有啲石咧又渣到飞起啊！咁啊见佢磨刀咧，有时啊怼把刀埋去嗰个二千几转嗰个 grinder 个砂轮机度，哇！啲火花四射啊！咁啊即刻啲刀都淋晒啦，车埋去。 啊，同埋佢话， 即系我而家睇翻转头就觉得哇，即系。好可笑嘅啫，香港咯，即系仲要将啲学问咧收收埋埋啊，咁样， 即系懒故弄玄虚咁。 系啊，即系所以佢呢行点解真系冇得，即系冇人做，冇得发展咧？你谂下，你系僆仔，你要学吓、啊，本来你学半个，即系你嚟揾我一个下昼教晓你嘅嘢，佢要半世喎。吓、啊，咁你都冇心机入 行。哦，咁其实有关同啲客仔都有关嘅。 吓、 啊，即系啲客仔宁愿 respect 一啲。做咗好耐同埋好长时间而唔識嘅 judge 佢做出嚟嘅 work 好唔好嘅时候呢，咁呢啲咪有着數囉。咁就香港啲普通人嘅質素就係只即係嗰種虛偽呀，就成日都好要好 respect 一啲老嘢呀，或者一啲死咗嘅。 唔係，但我哋又唔係真係咁 respect 啲老嘢。 唔係呀，其实佢好多人都 respect 啲老嘢，原因就係佢觉得老嘢又或者有地位嘅老嘢啦。 仲有一樣嘢，都唔係嘅。嗱，日本就 respect 啲老嘢啦。咁點解我香港唔係咧？我哋香港咧要 respect 啲老嘢咧，就係只限於咧佢收得平。啊、收得貴佢就唔 respect 㗎喇、 嗯。 你日本唔係㗎嘛。 工種啦我覺得。 你日本唔係㗎嘛。你日本嗰啲你話一個研磨絲磨把刀咁樣、 嗯、 逐寸計逐寸計咁樣、 嗯、 磨把武士刀咁樣、 嗯。 即係幾皮嘢都落唔到樓㗎嘛。 嗯、 即係磨咗喎唔係買把刀喎、 嗯 啊。咁嗰啲即係老嘢呢就更加吃香㗎嘛、 嗯。 打把嘢打把工具呀打把劍出嚟呀咁。嗰、 嗯、 啲即係老啲嗰啲大師傅呢就係貴啲噶嘛，咁但係我哋呢啲老嘢咧，即係磨刀，其實講 唔係因為你 收好平， 因為你睇唔起嗰條老嘢啫、 啊。 即係普遍咧，即係我覺得香港人咧都係要注重啲人個 profile、 啊、 即係總之你聽吹噓咩半個地球呢啲，咪虛話嚟嘅啫嘛。咁、 嗯、 你去半個地球同你磨得好唔好冇關嘅、 啊。 但係香港成日啲人都係好投入呢啲咁嘅虛話嘅。 唔係好似嗰啲的士佬咁樣，我揸咗半世下的士，我揸咗半世車，點會手車唔好啊？咁 咪就係咯，嗱， 可以好差。 唔係即係呢個咁嘅社會咧，就係、是、係推崇平庸嘅。你諗係咪完全都唔講天分嘅、 啊？ 即係佢唔去行，即係相信嗰條友係真係有天分嘅 A， 即係 B 有天分嘅 A 嘅時候咧，就衡量佢哋咧邊個撈幾耐，邊個攞咗幾多張 shirt， 即係淨係睇呢啲。喂，而家大乜 shirt 都有假噶嘛？呢個世界，同埋甚至乎。即係教育制度去被放某一啲人係好 work， 放某啲人好唔 work 㗎嘛。 唔係呢個就係、是、即係我就係講有時就係嗰種即係膚淺嗰種囉、嗯、即係同埋嗰啲價值觀啊呢條友好辛苦啊咁、 嗯啊、 即係我哋唔睇下。 即係劉德華好辛苦勤力嘅佢、啊、但係佢唱歌難聽喎同時又。 係呀、啊。 咁但係我點解有 respect 佢嘅勤力先。係 呀、啊。 係 囉、啊。咁即係即係咁樣囉。 係囉、啊、所以有人鍾意欣怡嘅同時又。 啊不過有一樣嘢好 佢點解有個藍色嘅 tag 嘅？ 咦，係咪即係有10蚊喎？見到 哦，視野哦，係啊，要提翻大家。我監製同我講咧，我哋 join 咗一個玩法咧，即係開通咗一個玩法咧，就叫做咩？呢啲叫咩啊？睇下先，佢有講嘅呢個係叫做咩啊？哎呀，唔記得咗佢講咩添。咗你一陣啦，聽講到一半。係、 啊 呢啲叫做咩 check super check 啊？係嘛？是不是 super chat 呢咁呢就原來就可以呢日本妹都好興㗎唔知塞啲嘢落電自己即刻啲人啲、人俾多啲錢置頂嗰啲呢呢個係咪叫 super chat 呀睇下問下監製先佢頂留言我睇唔到添。呢、這個叫 YouTube super chat 嘅 function, 大家如果有興趣研究一下係點玩嘅、即係都係嗰啲譬如嚟緊嗰15分鐘呢我教大家點樣可以影得一張好靚嘅相咁樣？咁、 哦、 咧你可能又我唔收學費啦，咁你自己定價啦咁樣。 哦，跟住就喺度撳啲錢俾你。 係啦，咁啊呢、這個 no call 可唔可以簡單啲就咁將我户口 number 講出嚟？ 得，我都有嘅。 跟住啲人自己入落我。 得嘅，嗱我都會，但嗱我都有，嗱我呢度都有嘅。 哦， 睇住。 好 但好少人理 哦哇我都要整返呢个喺我 Facebook 先 同埋 PayPal 都有 个人 Facebook 係啦咁呢我觉得呢个 Super Chat 呢仲方便嘅咁、如果有人识得我都唔识嘅其实咁我监制提咗一句系点嘅呢我都唔知咁、希望大家试下啦、即系试下摆多啲落去同埋少啲啦咩分别 哇几多人留言我都 多㗎因为大家有份做㗎嘛呢个9724 系 睇讲到边度啊 ,sorry。是磨刀因为呢即我就觉得呢香港好崇尚平庸的原因呢就是他们觉得哪些人勤力啊哪些人个样似做过嘢啊、哪些人个样留晒须扮晒老师傅 啊即他们呢就去追捧这些。 即 designer 就要拿个有个 designer look, 那就得了。 是啦拎个 proof 袋这样啦。 因为我们好多人唔去深入了解啲嘢啊嘛，自己吓、总之就谂住，唔好同我讲咁多，边样最好你又攞俾我咁买、即系消费者买惯嘢， 咁、所以你冇， 我唔理嘅，总之你俾最好，吓、你唔理你又可以要最好，你点知咩？ 佢净系理好唔好咯， 系啊，但你唔识佢唔理嘅。 喂，你讲到咁 detail 咧，实在太沉重啦，对嗰啲人嚟讲，即系我哋香港人好得意嘅，成日笑大陆啲人咧，哇落嚟买嘢又唔肯识买，着到成身都。 陳百祥咁樣，又唔知自己成浸農民 feel， 有風水甲又唔剪咁嗰啲，喂，五十步笑五十一步， 都 係真係， 即係使咗使錢，但係佢唔了解㗎嘛， 係咁，但係冇辦法，我都係活喺呢個社會嗰度。你都好啲啊，你賣緊嘅嘢咧，你都某程度啲人係認同你做緊嘅嘢，但我賣緊嘅嘢大鑊咯，即係未開波咧。即系帮衬你咧，就想买哇！你有几串嘴嘅，平时又冷静，你 post 啲嘢出嚟又几得咁，又好啱我睇。咁、但系到佢自己做嘅时候咧，就唔知点解突然间品味啊，或者佢谂住揾你谂嗰啲嘢，就自己谂翻，就借翻只手俾佢啊！即系呢啲日日都发生紧嘅。 唔系啊，都有嘅。不过我最大分别，我可以推晒香港啲客咗。系，但系我真系。抑郁咁滞，唔系抑郁咁滞，直情抑郁症。 抑郁咗 吓，即系一喺香港就抑郁噶啦。 咁、但系点解其实你大把机会唔喺香港做嘢嘅？ 吓、啊， 但系点解仲要喺香港做嘢咧？ 哦，因为我妈喺香港啊嘛。 哦，又系嗰啲嘢。 系啊， 我都系，因为好多人都话你唔移民一次，我想移民啦。即系我其实我老实讲，不嬲都唔想移民。系自从咧有消息话六八九连任咧，我真系好认真咁谂咗一排。啊，点知 DQ 咗话正？ 唔系，我一直。你話我要即係一路有美國有可以隨時去工作啦咁噶嘛，係啦，即係講明，你有啦，你隨時過嚟、即係要做嘢，隨時都可以。 係OK， 咁啊，好有嘅時候，哇！真係我而家習慣咧要讀得密啲，因為佢哋 response 過咗龍咧，就我唔知佢講乜嘅。 Jack Music MB 嚇，終於嚟啦！但冇識 探長俾個音樂節目 MP 三 file 我。我就可以上传播方法，不经 YouTube 非一时 book 就冇人 ban account， 好似上次杰斯音乐空间嗰集咁。耶夫卢 Dogs Go High 第二。 喂，我停一停先，因为咧我想做 live 啊，阿邓冇识讲紧嗰啲咧，就俾个 MP3 file 佢， 系， 即系就好似你哋咁，但系我想做 live， 即系好似老汉推歌咁样，但系我唔知点样整到咯，咁啊都多谢你嘅，有人第二次听啊，点解？新嚟喎，夜骷髅啊，喂 ，hello， 哇啲名几有霸气咁啊，喂 ，hello， 欢迎你啊， 夜骷髅 Dark Skill High 第二次听 What is Zero 迟咗添 ，Hi 两位 ，White 上 Wong， 吓吓，我即刻要接咗只 唱，引咗型啊，引咗 型，讲咗我都认唔到嗰个系施主 ，Jack Music M B 邓模式。三司是医师、律师、建筑师 ，Roger Lee 做专业人士先出人头地，做其他工就唔踏实。呢啲又系一传媒带来嘅撞钩价值观。Jimmy Lam Thank God for 施主有水准，韦上翁 Jack Music M B 三司唔系律师、会计师、建筑师咩 ？Lee Patrick 会计师唔值钱啦，分分钟多过经纪 Jack， 但其实面包师面外国地位几高下。Samuel 后做都真系日本劲 Knebel。真系识音乐嘅人，听到谢霆锋刚出道时，名声扮 rock 友，仲话人唔识乜嘢系 rock lecture。 Hello， 小灰灰九十七前，三师系律师、医师、厨师，因为移民计分会高分子。Nicole Cox 十港元 ，Hello Alan Chum 话人工艺或者师博系唔会将全部外转。又留返啲精极唔教人哼着施主要讲下佢学磨刀故事先得 Tech Music and B 但 模式如果探长想做音乐节目又想互动可以在 Facebook 开一个新户口用佢做 Facebook 直播如果歌曲侵权只会直播后唔俾重温我在旺角直播人唱歌已经一年仍未被 ban account不过安全起见探长开个新户口做音乐直播以防万一 SK 以 立法会议员都是假学历 Samuel 向日本推崇匠人文化 Tech Music MB 邓模式哇探长有 sponsor MK 5924 Life 17年4月17日 Y A U 哎呀是呀是呀不记得转 探长 哎呀哇有人是喎 ，Ultraman， 我改翻、哦，我改翻个时间先，成日都真系戇交。今日几号？4月17系嘛？冇错，系多谢提点啊！咁样得噶啦嘛，使唔使 save 噶？ 使唔使 enter 啊 ？enter 好啊 ，enter 先。 应该 enter return。 都睇啦啩，唔知转翻未咧？哇！大家欢迎继续试呢、這个，得得得 得得得，劲喎！ 得得得得得得得，人系盲目嘅探长啊！哦，即系 哇 ，US 哦，即系话俾你听，人系盲目嘅。 哦，系嘅，咁就喂，咁但系冇办法噶，咁我都要出声噶，大佬 都唔够谢霆锋咁盲目咯。 喂，谢霆锋好，谢霆锋唔系 望尽 美元十， 直头望咗去 望尽天涯佬。 谢霆锋话人唔识乜嘢系 rock and roll， 仲记唔记得条友脍炙人口嘅单线数量？而家又嚟扮厨神，搵上 room 打错日期系探长特色。 打错日期唔系打错，系冇 update 啫，冇打错到。喂，多谢提点啦，总之，喂，谢霆锋嗰啲咁啊，真系嗰阵时嗰、那个我觉得咧嗱，香港系好适合谢霆锋嗰啲人，即系发达有啲人，点解咧？佢层皮咧？就好似好坑咁，即係坑到嚇死你，即係哇又反叛啦，又聰明啦，總之勁，總之勁啦。咁但係咧背後見到老闆咧，陸叔啊咁個支流嗰啲咧，又好乖啊，即係小細路仔唔識世界咁樣。 你識路啊？ 即係如果識得咁樣咧，一方面咧就呃嗰啲人覺得好坑，因為其實咧人始終有個即係好坑嗰啲人咧，即係反叛嗰啲人咧，都有種吸引力嘅。 嗯， 就係話咧你打破咗其他你以前聽開嗰啲人咧。即系唔够你咁突破嘅时候咧，就觉得你劲啦，咪直觉。 啱嘅， 佢当一层皮啊嘛，最惨将呢个行为，佢嗰啲咁嘅劈吉他大佬，即系笑死人咩？劈完之后阴声细气咁样咧，即系都冇春代咁嗰啲人，好似又 OK 嘅真系。 唔系啊，即系有时真系学咗啲嘢系你，即系譬如我哋睇到有时有啲咩山西农民咁样咧结婚咁样咧。咁啊，跟住 有着婚纱， 白婚纱、西式婚纱， 有行田基喎， 成条运都系泥咁， 拖住泥添嘛， 系啊，咁啊，跟住即系有可能诶，有一样系又玩新，着住嗰啲咁嘅西式婚纱啊，嗰啲跟住又玩新内容啦， 又绑绿蕉喺度啊， 系 啦， 系啦， 哇，即系你觉得到咧， 即系你冇用嘅嗰套衫，即系嗰套衫你系唔适合嗰套衫， 嗰啲低俗频道又系。话明自己低俗咧，脚都唔翘嗰啲女 吓， 咁点低俗法？ 咩叫脚都唔翘？ 即系着短裙就唔翘脚啊？翘下脚都好啊，大佬。 哦，唔系应该唔翘脚咩？ 佢着衫都唔应该啦， 即系应该擘大个鼻啊， 起码啦。 你意思系？ 大佬你咁低俗，仲咁斯文，你真系呢啲咪就系话咯，即系得层皮咯。 吓，即系唔够低俗。 系啊，唔够，系咯。真系觉得好核突噶嘛，大佬！即系讲大陆嗰啲婚礼咧，玩新娘咧，真系真话渣噶， 渣 系啊！ 同埋咧，叫佢两个，喺个床嗰度咧，就夹硬拎咗佢张被，赤条条咁样，啲兄弟哈哈好笑咁样， 捽下， 系咯。喂，但香港都未咁进步，不过嗱，香港奇怪啦，明明已经虽然渔农界咧仲有好多席喺立法会。但真系实际就真系冇人耕田噶啦，咁但系冇人耕田得嚟咧，嗰啲抢接新娘嗰啲有啲农民嘅 feel 喎，唔知点解。 嗯， 你有冇留意啊？ 吓，冇留意喎。 系 咯， 即系你有时有例如开门利是啊，嗌生晒啊， 哦、 又叫佢打住个平平走去嘈醒隔篱嗰个话要结婚啊。 哦， 例如又话开门利是嘅时候又要做一大轮嘅饮嘢多啊。即系总要虐待佢嘅嗰啲， 呢啲有 系 呢啲系农民嘢嚟， 都有啲老土嘢噶嘛。 我就唔明啦，香港都冇耕田咁耐，但系都有农民嘢存在嘅，点解？ 系咯， 点解咧？ 即系正所谓小农啲咧，唔知系咪？ 即系正所谓人嗰样佢嗰样，但系点解做呢样嘢又唔明点解嘅？ 吓唔知可能贪惯啩都。 其实咧，我真系相信你个台嗰个咩啊？究竟 人有冇灵魂㗎？ 係啦，冇错啦。因为呢我想同阿安静啊阿坤哥呢佢话呢啲叫集体意识。咩叫集体意识呢、因为佢呢将即係一啲传宗接代除咗 physical 之外呢、精神都传宗接代嘅。佢用咩媒体呢究竟有空气里面可以残留咗一啲意识呢就喺个即系唔系靠 DNA 传来嘅，咁究竟小龙嘅 DNA 系咪就系咁一代一代传过去？ 咁系咪集体鬼上身？ 究竟援交同埋叫鸡有咩分别咧？ 系啦，啊， 真系 就 系、是、你唔知系咩啊？ 安静而家都静一静啦，而家 点解佢唔做啊？ 唔系有 休息嘅。 安靜咧，其實咧 一季季啊嘛。 安靜咧，佢好有先見啦，早排叫我幫佢拍個 promo 嘅，咁應承咗佢，但係又唔係佢唔得閒，又唔得閒。咁而家唔知係咪終於拍過啦，已經。 安靜冇啊， 好似冇 拍過。 吓 识嘢， 咪而家仲系得即系仲系得卢汉推估同埋安静嗰个睇得下嘅啫。 识嘢咯呢啲嘛， 其他嗰啲变咗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咁 样。系啊， 咩嚟 嘅？你话 Ken 姐听到呕 喎。背景音乐咯，有个捐款嘅画面嘅出咗，跟住就有呢个背景音乐。 睇下我哋啲捐款几咁高， 即系有啲中乐器喺度，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跟住之后出嗰啲字幕就有绿色又黄色，跟住即系好台湾 feel 嗰啲咯。 台湾你唔好诋毁佢台湾， 系咯。 台灣而家啲嘢好有品味噶啦，你講嗰啲係咪？ 唔係台灣嗰啲 山西啊咁樣。 唔係啊，台灣有啲嗰啲好多鐵皮屋啊嗰啲咧，有一陣又有。 哦，不過台灣都分好多唔同地方嘅。我兩三年前去台南咧，瞓唔著，開個電視睇咧，半夜就係阿 Candy 講嗰啲啊，即係仲有啲美女咧著件衫揾啲繩綁成嗰啲咧。 你去過台灣嗰啲？我上次我去台灣個學生，佢有個朋友。咩咩由細識到大嗰啲去結婚呢，咁啊老師想唔想嚟見識一下呢啲台灣嘅，嘩真係好似去咗鄉下咁㗎。 因為台灣真係有農業㗎嘛。 跟住搭個台咁樣呢，五顏六色嗰啲台呢，即係嗰啲。 哦，嗰啲美牙 show。 即係好似天后誕咁樣。 有條女喺度跳鋼管舞㗎嘛。 跟住有表演。 幾好睇喎嘅嗰啲。嗰啲女仔跳得都幾好， 都 OK， 系咯，但系 decoration 特別核突。 咁但系嗰啲色就係咩桃紅襯綠啊嗰啲， 唔係桃紅襯綠，桃紅漸變去綠啊，直頭啲好似啲衣紙咁啊，好似啲衣紙咁啊。你知唔知由桃紅漸變去綠喺印刷術嚟講係好複雜㗎，即係你個網係 fine 到好 fine， 你先可以表達到啊。但係咧，我以前識個印刷嘅太子爺咧，佢張卡片就係咁啦。啊，哇，係。是不是看完可以拎去化咗去个宝盘嗰度，跟住话屌你唔识嘢，你知唔知整呢个几难嘅？话俾我听，唔知要个网点要几多先至睇唔到晕，因为咧两只色好极端，经过嘅颜色好多层，喐啲都睇到晕嘅。你睇唔睇到晕啊？话系啫，你睇个手包我睇唔到晕啦，大佬。 哇，唔系嗰啲嗰种俗气系好难。 究竟啲俗气系点样传去下一代啊？ 系咪喺个泥土度啊？ 系咪喺空气度嘅咧？ 系。 真係多一個謎嚟嘅，真係 咁多奇形怪狀嘅事。 係咯，如果你想知道， 即係安靜啊，唔好 聽城寨 安靜啊，真係唔好一唞咁耐啊！太多奇形怪狀嘅事， 太多嘢謎要去解啦，係 啊！一個禮拜做一次都解唔曬， 咪係咯，絕對解唔曬，得閒要揾佢過嚟添， 要解下。 哇，同佢坐一齊，仲要講好多究竟呢個字，唔知點解，好自然就講究竟點解我都唔知。 係啊，我哋都好中意講， 太好笑啦。 OK， 哇，咁少留言嘅，點解可能瞓咗覺？是不是我哋讲啲话题，大家唔中意听 咧。 Hi，friend， 嗨，探长，上嚟打个招呼，但 系 因为仲赶紧功课，听日先从温鸟 Nikon Clock 旺角直播人唱歌无俾人 block， 系因为人话乐器走音，所以 Robot Detect 唔到 天 权集。唱谢霆锋系演完成日做戏，知鬼游戏，听人讲过 YouTube 抽水比较多，喺 Pro 过先系上船。 PayPal 先是上算、即是黃道咁解咩 ?YouTube 抽水比較多啊，抽水是咪即是佢食水啊，即是譬如你捐十蚊佢攞咗七蚊咁樣會唔會呢， 我 唔嚟冇啩。 我唔知。 喂，要多幾個人試才知道抽幾多少，太少 sample 呢真係未必知佢成唔成立喎、喂咁呢，嗱呢、這個 NotCallNotCallHK 呢，嗱呢、這個識嘢啦。 系， 你可以解释噶，究竟个 robot 点样运作先？ 吓、啊，我唔知喎、 啊。你唔知啊？ 我唔知喎、 啊。佢意思咧就系话咧，你直播旺角嗰啲嗰啲唱歌冇俾人 block 咧，冇俾人追版权咧，就系、是、个 robot 根本就唔知佢唱紧边首歌。 系、 啊， 因为佢走音或者杂声太大。 系、 咁呢个情况我讲到七次噶啦，喺呢度都，即系又系呢个好好嘅案例嚟嘅、真系唔可以唔翻打嘅。就係嗰陣時咧，城寨嘅網聚咧，未、天才表演嘅大家都，點、知嗰次咧，俾人 ban 曬我哋 多數主持人唱嗰啲歌，因為佢認得你唱緊邊首、 嗯， 因為版權嘅抵觸咧就話警告你喂唔好喎，佢話明俾你聽邊首揦嘢嘅，哇！但硬係某人唱嗰啲一首都冇揦嘢喎，真係細路仔唔識講大話啫、啊，大人讚你都可以唔信噶嘛， 唔、啊、知啊， 咁於是乎咧 ，robot 都 detect 唔 ，robot 都 detect 唔到啦嘛。嗰、那個人嘅音準成點啦？ 好準啊！ 成手都唔準喎，仲要 唔係咁佢保持嗰啲震音咧，震個貓王咪點咯？ 一震啱啱嗰個robot 七八唔係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不就突然間跌翻二十三十四十十十，係咯， 旺角嗰啲人 一路咁啦，哇哇哇哇哇！ 今天我 跟 住嗰個 detector 咧，嗰個咩係 D 嚟喎咧？明明有 D 有 B 有 C 有 D， 咁又零個 percent 開始嘅， 好難搞啊！好難搞。嗱，你去嗰啲城寨嗰啲網聚，你就知邊個唱歌啊？ 系咯， 咁啊好中意唱。 即系其实嗱，我真系唔系针对人嘅，纯粹系个 robot， 纯粹系个 robot 都系咁样 detect， 即系佢都唔承认嗰首系唱紧嗰首。 系， 咁所以咧， 所以有先见之明。 冇错， 咁样唱即系吓。 系啦，嗱呢啲咪成功咁避过咗雷达咯。嗱，隐形战机呢啲嘢，隐形战机都系用呢个原理。 系啦，冇错啦。 系啊，冇错。但系嗰啲人又好有自信嘅，唔知点解。佢个自信就嚟自可以避过雷达咯， 系，唔系自己都听唔到自己唱乜啊嘛，有自信啦，系嘛，即刻即 咁 爆棚啊，即刻 爆咗棚啊， 系啊， 系咯，哇，咩快过 MTR 啊？我想睇下咁样。 听 Jack 巴士翻到屋企刚好一个钟，快过 MT Recap Music MB 同模式。唔系 IFI 一 hair 晒四 B UK 一系直播后先玩你知侵权唔俾 post， 好彩 Facebook 直播后可以保留影片去上补，我再斩件上传。 咁就点啊？我都唔系讲乜， 点解做读嘅？ 佢有时罢工噶，唔知点解。嗱 ，Caming Low 啊，睇下我唔知道，我唔知佢因为咩罢，可能有啲空位啊。 Caming Low 嗱，咁啊得， 哦， 咁啊唔知得唔得？咁就唔得喎，嗱佢话香港 逗号开始先， 唔系啊，嗱其实咧我点解识留言嗰啲，譬如阿 Home Jack 咧，佢就唔识留言啦，原因可能系新嚟嘅 ，anyway 都多谢你，欢迎你啦。咁我哋咧要，因为呢、這个speech synthesizer 咧，啊即系阿 Siri 咧，佢咧原来冇标点，佢就一直落噶啦。咁当你嗰句完咗又到下一个人嘅时候直落嘅话呢，你根本就唔知讲乜嘅。因为好多时呢佢哋嗰个名字都冇响音咁有啲，同埋佢读唔到嘅时候呢，佢一轮嘴呢，即係头先阿 Jack 第一次嚟适应唔到，原因就係呢一轮嘴都唔知係讲乜。咁所以呢就识留言嘅朋友呢就应该前后都加个 comma。 即係有埋有指符 喎。係啦，冇错啦。即係佢其实机械人，所以话机械人係最老实嘅。 好老实。 你唔俾 comma 我就继续读㗎啦。即係你唔啱音我唔当你係侵权㗎啦。 係喎，冇错。 就係咁简单啫。 你咁唔准点侵权呢？ 係呀，点侵犯？ 你都唱緊另一首歌。 係囉。咦、欸、嗱、啊、有啲。嗱，咁啊人口毒啦，冇办法啦。香港充斥农民劣质文化，新娘将龙凤额挂喺条颈度，睇到想呕啦，唔好话挂过啦，真 系 好呕，唔知点解。喂 ，Home Jack 系咪啊 ？Jackie Jack 啊，我想知道，因为咧 Jackie Jack 咧，我已经见佢已经冇出现好耐啦，因为我怀疑 Jackie Jack 咧系阿薯粉，所以嬲咗我。因为早排好多薯粉咧，都对我好失望嘅。 唔系啊，啱啱海南 Jack 啊， 应该唔会啊。啊，系喎，系喎，系喎，系喎，系喎，系喎。 今晚 topic 好啱听，但连紧吉他唔留言，搵上 Wong Candy 唔知乜事，你哋快啲解俾佢听。 关 于套我年代，邱世文已经指出香港系一个推崇平庸嘅城市。 咁有先见 ，Him Jack 系压 Jack 啊。 边个系有咩细文？ 邱世文啊， 系做咩嘅？ 哇，广东广西港台嗰个广东广西嘅第一代主持。 哦，佢咪有先见咯，即系推崇平庸嘅香港。 冇记错啊！ 你睇下你， 你问次官就知噶啦。 哦 ，OK， 嗱你啊，啱开声嗰个叫做阿白兰 高， 咁佢喺推股有冇出样噶？ 冇出样 都冇噶， 全部人都冇出样， 得佢出啫， 冇啊， 都冇噶， 声音节目嚟噶嘛， 哦系咩？一次都冇咩？ 系啊， 一 歌唔得啊嘛， 除咗铺路嘅时候，咪见到佢同杨师傅， 哦，系啊，系啊，因为杨师傅而家冇咗，杨师傅而家冇咗， 节目去咗边啊？ 啊，杨师傅而家冇咗啊？ 有。 哇，咁其实香港即系有时香港推崇平庸就系、是、你谂下，即系有啲好 sharp 嘅，同埋好有天分嘅，佢自然咧就喺个表演嘅过程咧，同埋制作嘅过程咧，有好多意见嘅。因为通常如果你个人太过蠢咧，净系识 DSDSDS 嗰啲咧，即系有权力嗰啲人好中意同呢啲人合作嘅。 系系。 咁 once 如果你有一个系嗰、那个高层都听唔明嘅话，唔系话听唔明或者佢答唔到你嘅话咧。佢唔会有一个虚心嘅 buffer 咧，就啊听下你讲乜先，即系学识，即系佢都会变相都有好奇心或者学多样嘢。但因为香港做到高层嗰啲，通常都冇信心嘅，因为个位唔知点样霸翻嚟嘅。咁于是乎咧，就一见到呢啲就即杀，杀咗无后顾之忧，因为咧我就系向一个人交代嘅啫。咁我做得稳定定啊，又冇乜投诉啊，又冇乜火花啊，又继续运作到啊，加上香港啲观众嘅望鸠。点都帮衬嘅话咧，咁咪成功咯。咁所以香港推崇平庸唔系冇个道理嘅，原因就太多人唔追究，太多人对自己买嘅嘢或者去睇嘅电视系冇要求。 唔系的而且确啲客系咁样嘅， 系嘛？ 系啊，即系譬如我做即系玩音乐嗰啲拉琴嗰啲啦，有时我见到有啲。个样好似好认真，好中意玩音乐咁，但我见到佢哋想呕嘅，吓、啊、即系唔知点解，即系呕嘅意思即系佢又好似花咗好多时间，但系好求其咁样去玩，吓、啊、但系个表嗰阵皮咧、就好似好认真追求一种理想， 佢演得好活啊， 即系佢追求一种理想啊，佢好认真花个时间咁，但系即系方法用错晒。 仲有讲啲嘢好肉麻嗰啲人系成功啲嘅，香港 系嘛？ 即系乜都讲得出，系啊，乜都讲得出。即系例如我真系好中意唱歌嘅嗰啲咧。 唔系咁，但系真系唱得好差，同埋拉琴拉得曳啊嘛。 嗯， 系嘛？即系搞到我有时咧，即系都有啲唔叫咩啊？唔系职业病咧，叫做嗰行厌嗰行啊。 哦， 吓，即系如果你。對住啲好嘅客咧就冇問題嘅，但係好多客咧即係哇，即係學生歌啊嗰啲咧，或者音樂學院學生歌有時哇，你即係可唔可以聽下自己拉乜嘢咧？ 喂，同埋我嗱呢樣我歸咎於我歸咎於鳩讚嘅文化 嚇， 乜、都 good job。 嗯， 同埋我識一個教琴嘅師傅咧，上過嚟我節目噶，佢話我唔係講個名啦，我驚佢有學生嘅家長有聽。佢話咧，明明聽到嗰個白痴彈到咁樣咧，我俾少少面色都俾佢阿媽及到。 係， 乜我個仔唔叻咩？你做咩成日都唔贊佢啊？咁樣， 哦、 哇！咁咪下個月下即係下個學期咪唔跟你咯？ 唔係要贊噶。 要 賺 你 咪就係咯， 你咪 Tom Lee 啊嘅經理，我聽翻嚟啲故事，請人啊，請啲小提琴老師啊嗰啲啊，一見工嗰時候就係你要令到個客唔係啦，就係、佢有兩個要求，一個就係咧每一堂都要教新歌，即係唔理個 即係呢個 ISO 嚟， 即係唔理個學生學得咧拉唔拉得掌握掌唔掌握得到啊。啊、總之你又次次俾新嘢去咁啊，你理得佢拉得唔好啦、次次新嘢咁咪好過癮咁啊！啊，今堂又學新嘢，另外就係要令到客人有賓至如歸嘅感覺。哇！呢夜總會咁嘅咩做？你老師嚟噶嘛？ 所以難怪咧， 要搞到賓至如歸喎、 啊。難怪咧，家下即係又係平庸。行先咯，所有嘢 service 嗰啲人都要平庸啦。 咁啊，猛咁話你啊 ，good job 啊，拉得好，yeah，everybody come on， 啊 ，well done 咁。 就喺媽媽面前講，喂阿 Ray 好有天分㗎，係 啊， 即係如果佢嘥多啲時間咧，哇不得了啊！第時 係啊，個個都咁講嘅。 係啊，咁個個都係咁講嘅時候，咁佢哋真係以為信咗細路仔唔識世界。咁大个咗咪走出嚟喺人哋面前诶做紧嘢又睇拉喺度嘈冤巴闭又唔入厕所练啊咁嗰啲咧，即系嗰啲咪出事咯。 唔系我讲唔出咯，以前教琴嘅时候讲唔出。 咪就系所以你教唔到琴咯。 唔系，但系我讲得出去好有天分， 系 好有天，因为我跟住我心里边人人都有天分噶。 嗯，唔系即系如果你讲多句都死啊，即系你讲多一句咧， 之后嗰啲又唔讲噶啦。 系啦，即系如果俾我哇拉得好， 有冇潜质？哇，好多潜质。 如果我实话哇， 好潜啊！ 唔系我试过 潜晒落去， 我试过咁样赞我阿 Sir 咧，俾人记咗缺点啊。 系， 因为细个咧阿 Sir 咧突然间喊过陈志佳我哋做人，咁成班鸦雀无声。佢话你哋翻学唔系净系学求知识噶，你翻学有道德。 有 blah blah blah blah， 好有道理喎、啊！直頭咧響起一啲 French horn 同埋一啲 trombone 嗰啲配樂咧，即係嗰啲同埋影住嚿雲去喐嗰啲咧，係啊！即係直頭係，直頭係啦！我成日講到講個層次之後，我同另外一個同學就唱雙簧啦。哇！阿袁 Sir 你真係講得好好啊！因為我就話，不過唔講仲好啊，屌幾有缺點。最慘咧，我都唔慘喎。因为我话唔讲，你唔讲仲好嗰句咧，真系好 hurt 佢噶嘛。 但系你同学都几， 但嗰条友咧，嗰条友都记埋。跟住我阿 Sir 话你讲得好啫，喂你哥唔知你同友夹计啊？冇人知道缺点咁，屌、哦、真系冇人 吓、 啊，都唔知咩个幽默嘅友。 系啦，啊咁啊真系俾佢咁嘅淫威底下唯有屈服啊， 系咪啊？系咯，就系、是、咁样。 咁冇办法唔平庸啦，搞到 系咯，即系我呢啲唔平庸咧，俾人踢咗几镬出口咯。OK， 继续 好 咩中港车牌啊？ Hill Snowball 点样知啊？ 中港车牌好、 啊、哦，呢啲系黑牌嗰啲系嘛？诶、哎，哇！我哋冇读咗好多 ，miss 咗好多、啊。 好似由阿 Jack 嗰度开 始。系、啊、，Jack 原来就系阿、啊、台南 Jack 咯，系啊， 台南 Jack 叫 Home Jack 啊，系咪呢度？ 姓韩啊嘛。 哦 ，OK 啊 ，Home Jack 应该。 韩国 Jack 啊嘛。 啊，我哋中文化讲咗啦呢个。今晚 topic， 今晚其实咩 topic？ 系咯，好听啊， 系咯。Candy 唔知我哋讲乜咩？ 吓唔 系啦，可能佢 有咩事咧？有咩？ 佢一厢情愿，可能话你唔知 道。懵下懵下， 啊有啲眼瞓。 其实好简单嘅，你一唔明咧，唔好即系咁埋口，因为一定话到啦，人哋知以为就知你唔知道我讲乜嘅。 系啊， 系啊，通常所有出去倾生意咧，先叫咁样咁解，因为有啲人咧成日都哦系啊。哦，咁、哦、你就俾人揾笨嘅， 整翻个精灵样出嚟咁得啦，系啊，系 啊， 好 ，Hill Snowball 嗰度啦，唔系呢度未读，系呢度读起啦， 睇下先。 Tune Wim Chow， 城寨拣嗰啲背景音乐，令人谂翻起以前打机金融群合全个款中国风白 beat 音乐。全国歌曲是路宝探长嘉宾好， 唔好笑，品味 自驾反感好知，所以听着瞓。 好攰。 Hills Noble 有中港车牌，好劲啊！ 系咯。 票谢霆锋系艺人之真，唔识扮识。Lee Patrick 香港多蠢人。好多人鍾意睇謝檸檬，佢啲片好多人睇 Kimono， 冇要求係注定失敗。Rosie 係探長 C 主， 仲有 Candy 最可以浪翻啦，一年學六十首歌 Kimono， 我最唔鍾意 like 嘅文化，乜鬼嘢都 like。韦上翁啲家长啲小朋友学乐器净系为咗考学校。Knapply 中国人嘅差不多先生文化，乜都不求甚解。Very 唱谢霆锋木口木面扮 cool， 但系又有人睇。Victor Sedlak 主嘅老师话有兴趣就有天分。1247你骨骼精奇，一定可以练成如来神掌。Lee Water。施主同杨师傅到过宣传，是否即场到？有冇聊过范冰冰好正 ？OK， 下面读嘅呢个咧就即场读嘅，咁咧系啦。咁因为其实咧，我讲咗九啊几句嘢嘅， 嗯， 我不停咁样，即系嗰阵时佢哋好内敛嘅，我喺城寨比较资深啲，咁我系咁 up 一啲嘢出嚟，咁等佢哋搏咯，咁你搏咗之后，咁咪。剪咗讲咗九啊句嘢，剪咗几句出嚟咯。 系啊，咩、就是、B 大调嗰啲啊？ 系啦，譬如屙督尿啊咁嗰啲咧。系咯，骨骼精奇嗰啲就系昆人钱啦，即系而家学乐器都咁嘅 feel 应该。 哦，咩叫施主嘅老师话有兴趣就有天分？ 施主边个老师啊？ 即系佢识得我老师咁，我睇嚟 系咯， 系 有兴趣就有天分啊？乜真嘅咩？ 啊、我呢个应该是 Victor， 可能又是拉小提琴、我师徒。 嗯， 是。 OK。喂，一年学六十首歌讲少咋嘛。那刚才 Hills 路宝有中港车牌喎，劲喎。 不过那句其实有啲道理的。有兴趣是真的都有天分。基本上人人都有天分的。 嗯、 你越多兴趣呢，你就发觉自己的天分多一点。 嗯。 是。你成日走去 就好似而家啲 YouTube 上面咧弹吉他嗰啲人咧，后生仔啦，哇，好后或者后生女啦、嗯，十几岁又靓又成身材又， 佢 Lily 咁靓，可以弹跑嚟跑 去，唔系啊，有啲劲，唔系啊，啲十几岁好劲啊，弹手吉他， 系， 因为日弹夜弹，有兴趣啊，有， 嗯， 兄 Jack 啱啱先由你果酒炸探长，兄 Jack， 我知啦，海南将， 咗 Morrison set， 大家好 ，Morrison set， 你们会不会讲普通话 ？Nicole，Jack。探长唔知道你个 YouTube 网名 Knapple， 话时话鬼佬先至系乜都。I am so proud of final 嚟教细路，唔会 discourage 佢哋。 唔系啩？你梗系冇睇到嗰度嗰度打鼓嗰度咧？ 吓， 嗰度有诶 古董真我 ，Great Pleasure， 古董真我， 古董真我，你睇下，即系鬼佬好多都系咁嘅，好多 good job 啊成嘅，嗰度就正正话 good job 就害紧死人啦，你班人拉到咁样，吹到咁样。系咯，咁我相信你见到嘅其中一面啦。咁但系点解人哋会成就高啲咧？我就真系唔知点解。 唔系佢教细路咧唔同啊嘛，即系嗰啲家长教自己嘅细路，有时佢知道个细路去到乜嘢程度啊嘛。 嗯， 吓咁即系你知道佢唔得，你梗系都系要赞佢噶啦。你闹佢，佢都做唔到噶嘛。有时吓咁啊，赞佢又可能会多啲自信心咁啦。佢反而做得到喎。 系 吓咁就唔系我哋而家香港呢啲即系。即系摆明系坤你噶嘛，吓、 嗯 啊、，I'm so proud of you 坤你啊嘛、 嗯、，I'm so proud of you 唔系一定要你好有天分我先 proud of you 噶嘛，有爱啊嘛我里面， 系啦， 即系咁去 skip 咗爱呢样嘢啊嘛， 系啊， 系咯，阿 Soso 系 CD ROM 啊，咁你开得句声啦， 即系我哋香港呢啲宽场无真爱啊嘛， 系系系，阿海南 Jack 话咩啊？你妈睇电视即系话有啲声嘈下咋？ 哦，唔系热闹啲嘅感觉系， 但系做咩咁热闹？ 安静啊， 可能又好，可能好一怕静又谂嘢，即系呢个都系情绪管理嘅其中一个方法嚟。 系咪做咗啲唔见得光我哋嘅事？ 我 知。系咪有特权 ？Hello， 呢、這个Mo Sensi，Can you hear me？ 梗系能够啦，我有读你啊。 系， 你们会不会讲普通话？我就不会啦， 我也不会， 回都唔讲啦，大佬做咩无端端逼自己食屎？ 我 个话节目嚟噶嘛？咪系咯，可能呢位朋友就系、是、国内朋友，咁、如果你真系好唔识听咧，就转台啦应该。但如果你好想睇，你播第啲嘢嚟睇我哋 OK。嗱，如果你真是不懂我说什么，你可以发我们的影像点讲 啊？这影像， 影像可以放其他的音乐，还有国语的声音也可以的。谢谢你哦， 谢谢你哦。 如果朋友精神病点样相处啊？ 哇，但系精神病好阔的，好多种的，好难。 系咯， 一概而论。 系啊， 咁咪一齐有精神病咪得咯？ 吓，咪沟通唔到啊，更加。 咁咪可以唔使沟通都唔觉得系缺失咯？ 咦，系。 即系而家大陆咧，即系成日都将香港嘅 standard 拉低，而能够融合一样道理啫嘛。即系只不过你本身有精神病，嗰唔觉得痛苦；冇精神病要陪你精神病嗰啲人先痛苦啫嘛。 嗯， 即系我哋 咁而家香港唔黐线唔正常啦。 系啊 ，exactly 啊。你真系明明知道嗰啲选举假嘅，你都要好投入噶，叫做做嗰啲嘢啊自己。喂，我出嚟咁样咁沸腾咁样，我做嗰啲嘢交代咗为自己。嗱，我冇话你错啊，首先，即系你唔好人拉我先啊。即系问题，我只不过咧，即系飞机都总要打嘅，即系我都成日打嘅。啊，施主都系嘅，我谂啊，唔知啊，唔知啊， 都系合适嘅， 系咯，都适 可而止，适可而 冇错。就唔千祈唔好当打完飞机就系当嗰啲系真嘅。 吓， 我要叫 叫叔叔 hit 我，即系点啊？ 系咯，即系点啊？ Marson said 我要叫我龙叔叔 hit to Pyron Zoo， 今晚听到呢度，明天听翻 Archive 88 Y 同黄富国与武坏 Y 同黄色讲一 咩国与武坏啊？识讲 国与武 坏？哦，识鬼咩？我哋又唔使翻大陆嘅，我哋又唔会睇嗰啲 活动啊， 唔会睇嗰啲大陆嘅 content 嘅。哇！我发现一样嘢咧，好得意嘅。你哋搭地铁嘅经验咧，有冇见过人哋喺公共场合开到声好大？ 成日 有啊， 成日 打机、听歌、睇剧。 咁你有冇留意呢啲人咧？佢睇嘅 content 系啲乜咯？ 都是劇多，打機 咩話嘅劇啊？ 都是一是韓劇， 一 是 大 陸， 一是大陸劇， 係咯。 綜藝 係咪多數都是用Android？ 乜都有嘅， 即系相对系少啲嘅 ，iOS 系少啲嘅， 真系少啲， 系啊， 即系多数 Android， 即系有时唔想用呢啲嚟分人，即系嚟分类啊。但系问题你成日都见到系咁， 但系咩年龄层都有 嘅啫，系唔知点解有啲后生仔读个捻嗰啲咧，好后生， 十 几岁系啊， 十 几 岁又系咁， 系咁咧。但系最遗憾咧，最遗憾咧就系有位我哋嘅 common friend 就话俾我听，有一次咧喺竹埔咧听到我把声， 系啊。 就是有人播緊我的 live，、真係令我好遺憾。 慢慢聲， 咁冇辦法㗎。 即係有時咧想去到好盡咁樣話嗰啲人咧，哎，原來笑什麼？你有時51步。 每次 live 你都擺一次咯。 唔係而家，不過而家啲後生即係以前嗰班就唔知啦。而家啲後生嗰啲又係咁樣有個現象嘅啫。咩嗰啲 millennial 啊，係咪即係嗰啲千禧嗰啲人，嗰啲全部都係好自我中心啊，淨係顧自己啊咁啊，即係覺得全個世界係圍住佢住。 因為佢見到老豆老母都係咁啊。 哦，佢哋有種變本加厲添。 唔係因為老豆老母唔得閒招呼佢啊嘛。哇！一日翻十幾鐘頭工。 但係變本加厲咧，嗱一來咁啦，再加埋喺網上邊咁，以前就冇上網啊嘛。 唔係而家能力大咗，咁你可以容易。影响到我社会多咗。 而家真我个性尽表现， 尽流露啊， 系啊，咁啊，即系个个都即系自我嘅扩大啊，李小龙咁啊，个个 变无限远 啊，系啊，咁啊，即系所以佢点会理你嘈唔嘈都 系啊。嗱，我每次都要讲一次啦，即系尤其是中意听我九七廿四嘅朋友咧，就切记咧就唔好喺公共场所咧就开大个喇叭嚟听，因为呢样的确系 thank you。呢样的确系一个好错嘅事嚟嘅，因为人哋唔中意听，觉得你好嘈噶嘛， 系咯， 骚扰人噶嘛， 特别嘅呢个饮品。 啊， 可乐咖啡咁嘅， 哎呀， 搞错咗啊！ 哎呀，总之我饮可乐啦， 可乐咖啡， 我仲有冇？帮我倒落个白杯度啊！我只白杯系我嘅，系啦，冇错。 可乐咖啡好， 好啊，两样都有咖啡因啊嘛， 系啊， 但 系 好相干嘅呢啲， 好臭，咖啡因唔好啊，惯咗， 呢只冇饮过。 冇相干，冇相干。 喂，這個Mo San Z 咧，你话好 sad 啊？点解咧？嗱，如果你即系勉强知道讲乜啦，你都叫你阿叔叔打齐我啦。咁咧，即系你都识听啦。咁不如努力少少，听下人哋讲咩广东话啦。 我唔 force you 讲普通话，普通话。 逼你啊！ 你应该学下点样听广东话啊嘛，因为有个北京嘅言语学者咧，好大胆，佢竟然有个研究咧，出咗个 report 咧，佢话讲广东话嘅人嘅智慧高过讲普通话， 正常啊， 即系好多讲紧普通话嘅人觉得唔正常噶嘛， 因为词汇丰富，发音 繁重啊，又多啲， 同埋 个音嘅， 触发个脑嗰 个，同埋佢个一个字有几个意思，用唔同嘅时间、唔同嘅语气，同埋唔同嘅组合咧，都有第二个意思啊嘛。哇，咁你其实个脑嘅运作咧，点样可以转数快啲咧？其实个转数冇快到嘅人都一样嘅，几乎系。问题就系咧，你个 connection 啊。即係你一棵樹咁樣，你每一個枝節都 connect 到隔離嗰棵樹嘅枝節嘅時候咧，咁你咪變上咗嗰條路咪短咗咯。 不過我都好懷疑而家仲係講唔講得通呢啲，因為啲人咧，啲 YouTuber 成日做節目咧，啲詞匯咧，即係佢係講廣東話噶嘛，但係都好欠缺咯。 喂，其實呢個 超正，呢個超正，點正？好正，超勁。 唔係詞匯嘅欠缺咧，就係嚟自。上面影響到香港嘅原因就係咧，上面好多時係靠樣板嚟灌輸一啲講嘢嘅方法同埋嗰個選項啊，即係話咧上面嗰啲 propaganda 咧就成日都講嗰啲，哇啲咩係正確，咩唔正確，咩、 哦、 要打，即係慣咗你個二元思想咧， 都係嘅， 冇中間 有個 template 咁， 係啦，冇錯，慣咗樣板式嘅教育嘅時候咧，你自然嘅講嘢好多樣板嘅。你講嘢好樣板，你選擇嘅詞彙自然少啦，少咗好多選擇啦。有啲直頭唔使諗，我唔會咁樣講嘅，我唔會曖昧嘅。即係當一個地方零曖昧嘅時候咧，咁你嚟去都係你打雙截龍都係四招啫嘛。咁你成日都係打四招，打進化到 full 咩 Street Fighter 六招咧。咁嗰啲人打嚟打去都係六招啊。喂，咁但係至到 Sleeping Dogs 有十幾招、廿幾招咁樣，就自然好玩好多噶啦。咁即係你自然就你個思想就複雜咗噶啦。咁所以咧，嗰個學者咧。佢本身係北京人，佢真係夠撲，佢講出呢、這個佢嘅研究出嚟咧，都俾啲粉青嚼到啊！要刪文真係慘。 不過都唔關上，唔 唔係淨係關上面事㗎啦。而家即係譬如學校都係咁，有時教你作文啊，因為乜乜所以乜乜啊。 哦， 係啊。即係所以啲人作文成日都有個 template 㗎嘛。係。喂，呢、這個講呢、這個真係學琴㗎喎。 好嘅，okay， 讀佢，讀佢。 Victor's Vito， 我几十岁先学钢琴，好中意 Glenn Gould， 不过俾钢琴老师闹到妈妈声。香港好多只系一个钢琴老师，唔系一个音乐老师。Marson said， 今我唔呼少讲普通话啦。Marson said， Marson said， Hubert Chan 早晨，探长，小灰灰，鬼佬，有空间，有时间，教咩都专业。香港九成父母逼小朋友学乐器。只是考小的学童中学 ,K-Mingo, 这里讲普通话咪玩啦，谢谢你哈，我成石我头像会误会 criminally water, 是 MTR, 或巴士讲 water, 好黑人憎，我成石你地啲普通话好正啦 ,Alan Chum 而家好少见人系公共交通工具内睇住啦 ,Nikonica,我发觉好多五十六嘅阿叔阿婶用手机睇 video 都唔用 headphone， 全 wheelchair。听众 Marson said 嘅头像肯定受过探长 咩事都睇唔到 啊！调探长啲普通话可以同崔小安嘅分庭抗礼咯。 哇！窒嚟咯，系而家啲唔系窒喎，我都系赞紧我。 又唔知分自我同礼貌。 可以做地区首长。 Comments 老嘢系街唱啦。Marson said 今如果我 type with Chinese simplified， 你哋睇唔睇得明 ？Marson said 我要 against to what you said。Marson said 大陆系咁嘅。 嗱，我即系有时咧，我谂呢个 Mosensi 咧，佢都知道我嗰种，即系我成日都对中国咧有啲唔同嘅睇法。当然有啲人话我扑街，成日歧视人啦。咁但系咧，我见亲我大陆嘅听众咧，佢完全唔会觉得我歧视紧佢嘅。但系一啲香港嗰啲逆向歧视嘅人咧，就好觉得我讲埋啲嘢咧，都伤害到佢感情。即系点解咧？因为我觉得我照直讲翻同声同气，甚至乎佢都认同嘅嘢。我觉得大家冇嘢嘅，即系当朋友咁倾偈。但系咧，有啲咧成日觉得咧，哇！你又讲同性恋又剩咧，就觉得我冒犯咗啲人。喂，我觉得呢样先系逆向歧视啊嘛！我觉得如果一个真系冇歧视嘅社会，你就互相去了解，你即系知己知彼，即系好你又赞，衰又话，咁你先觉得系自己人噶嘛、嗯？我觉得而家最核突嘅左交咧，就系成日都好惊伤害到嗰啲小性小众啊、 嗯， 甚至乎大陆人啊咁样。即系根本你事先歧视咗佢，你先至惊伤害佢啫嘛。咁我嗱老实讲，你听我讲咁耐，我唔系净系即系会歧视，即系会讲一啲即系我唔认同嘅嘢，净系 for 大陆噶嘛。本地嘢我都一路喺即系缩把口都系咁衰噶啦。咁所以咧，即系希望嗰啲朋友明白咯。我 so far 我知道而家嗰啲广州嗰啲閪仔咧，佢都我咁样讲佢都冇嘢噶，因为即系大家当倾偈咁样啫嘛。我撞到个真閪仔佢都咁讲嘅， 乜错都讲得 系咯，閪都讲得噶嘛， 乜错都讲得， 乜错嗰啲系地道噶啦，应该系，即系西边广西嗰啲。 我啲中山嗰啲乡下， 中山都系乜错嘅， 乜错诶，乜错都好食，系。錯樣咁啊，真係咩啊？ 錯樣 係，唔係嗰直其實正音嚟嘅，原本讀錯嘅。 哦，係咩？ 係啊， 係個頭啊 ，Mosen 嘅頭像係咩咧？睇下先， 睇唔清， 睇唔到添。個頭像做咩㗎？含撚？ 哇，係， 哇，係， 激動， 成龍嚟嗰個，嗰個女係邊個嚟嘅咧？ 好，我 唔知啊， 有啲印象喎、 啊。係咪林鳳嬌啊？唔係啊， 有啲印象喎、 啊。哦，可能係梁彩妮係嘛？ 系嘛？我唔知啲有啲咁嘅 相。系咯，我都唔知喎。哇，多谢大家提醒喎。应该唔会俾人 ban 嘅，我谂，因为太细粒啊，嗰张即系冇 ban 你嗰啲人，边得闲逐个咁睇你个样做。 加上呢啲名人嚟噶嘛。 系咯，冇肖像权噶嘛。 啊，终身成就啊。 系 贡献奖啊， 系嘛？啊 ，Noco Noco 啊 ，Moss Sense 系咪翻墙平反六四？喂，你唔好害佢啦，成日人哋攞命搏嘅大佬。即系唔似我哋香港咁自由啊！真系，即系好多人咧翻完大陆咧，尤其是啲老华侨啊，或者啲好耐冇翻过大陆嘅老嘢咧，哇！翻完大陆真系改观嘅，因为佢啲硬件就非常好啊， 系， 同埋秩序比以前嘅幻想好好多啊。因为阿监制啱翻上广州，佢都赞嘅，佢哇啲绿化做得好啦，同埋啲秩序好咗好多啦咁样。但系拍嘢真系唔自由咯，你一举部机啊！你来回行一转，已经被人揪住问你拍乜啊咁样，即系觉得香港暂时都好在仲有呢啲咁嘅自由咯。 即係甚至乎嗰個人話做咩拍我，咁你就可以望做咩唔拍得你啊？咁樣個冇肖像權㗎嘛，你而家見到嗰啲網上尤其是藍絲啊或者嗰啲收錢出嚟示威嗰啲呢，成日話問人點解拍佢喎，咁拍你唔得㗎嘛，咁就法例俾你拍就俾拍㗎囉，戇鳩。咁所以呢即係暫時香港人呢仲要努力嘅，即係唔好放棄曬，因為暫時我哋擁有嘅自由呢都唔希望下出年就冇咗㗎嘛。咁所以呢點都要出句聲囉，最少都好過就咁認咗名囉。 Diane Chu難得聽到 live， 多謝探長推介 Netflix 識嘢呀。 嘩有推介過呀，好睇呀。 以為係 Dean Drama， 未識咗咁好的劇 Knappel， Marson said， 打啦。我哋识简体字 ，Marson said， 大家好 ，Ultraman 数96，我而家彭彭星在 office 睇狗吹 ，Goblins 开到唱，企金鬼佬都话正 ，They think I'm watching some kind of Hong Kong 新闻 show，Hello Stuka 918之乃人就系咁，系人哋主场逼人做狗歪同王最惊听大戏嗰啲。小灰灰，其实有个传说，国民党统一中国后投票用咩语言做国家语言，广东话 假 的一票之差，输以国语即普通话，恶徒谣无品比人少先有存在感。Marson said 转改 topic 啦，小灰灰输比国语 WN 艺上星期出差大陆，用手机数据上到 YouTube， 听到狗吹 live，但用酒店 WiFi 即刻唔掂。 哦，因为你张卡咧，嗰啲可能系 warming 嗰啲嗰类卡就得嘅。 嗯， 因为阿监制啱上完去同我去无咗地可以通讯到， 系、 哦、但系用大陆嘅 provider 咧就唔得啦。 系啊， 应该系 冇错。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啊，如果系广州啊，或者即系、就是、我谂识听广东话嘅翻墙嘅朋友咧，都应该系广东人嚟嘅。咁咧，我相信咧，你试下睇下有冇啲亲戚朋友咧，即系有个香港 account 喺上面，用佢张卡嚟听翻节目，应该就唔使翻墙嘅，因为翻墙都要钱噶嘛，听讲系咪？你识唔识啊？ 翻墙唔使嘅， 好似要俾个月费嘅。 系咪？哦，有啲好啲嗰啲要，有啲好啲嗰啲。 VPN 啊，系咯。 VPN 啊，屌啊，乱讲添。 都是慢的，不過 是說說說廣東話輸了一票給國語，我聽譚志強說他們說假的，沒回不用投票的，因為哪有民主啊，老實說。那呢，但實情是怎樣我就不知道，我純粹我完全沒有資料的，我自己有沒有看過書的研究，我又沒有一些備料，我只是聽譚志強，他就很多人都是這樣說，但是他又沒有這回事的。那還有 Noco Noco Tom Burris 咩啊？ 做咩啊？ 乜嘢 ？Nikonicock， 我都喺广州系用 data roaming， 手机数据乜都睇到。Marson said，Marson said 转 to Pixpicknipple，Ultraman 数96，我都系用 Bose roommate 听紧。Marson said 唔该 ，Marson said，Time Paraset Nikonicock，Marson said 你想主持容易睇你嘅留言，可以揿个美元 icon。你的留言就可以置顶啦 ，Knappel Marson said。咁你 suggest topic 啦 ，Marson said 又唔见你充钱 ，Marson stupid German 新王。监制讲得好，Marson said 千祈唔好用 natural keyword circle than Google。 咁我唔明咁咩意思啊，完全。 做咩事嘈紧交？ 系咯，我唔明咩意思，你睇唔睇明啊？ 又唔见你充钱啊？ 又唔见你充钱啫，咩意思啊？ 即系俾钱啊？即系冇，即系佢可能 夹 佢。 哦，大陆嘅充值卡就即系入钱咁样意思，又唔见你充钱系咪即系话诶咩 Super Chat 啊？不如大家试下 Super Chat 啫。 系 咯， 试 下模仿啊，一次又唔会大肚嘅。哦，佢话好 embarrassing 就系、是、因为嗰、那个成龙嗰、那个。 哦， 系咪你话好 embarrass？ 系咪就系话你个 icon 啊？我谂系啩。咁所以嗱，要提翻嘅朋友咧，虽然我哋而家已经读得好贴噶啦，即系读留言咧，但系有时真系 miss 咗你讲嘛。所以希望如果你留言咧，就头尾都讲啦。譬如你想，你可以讲话啊，关于我个 icon 好 embarrass， 咁我就明啦，咁样咯。 嗯， 系咯。喂，咁咧misunderstanding 系咩意思啊？完全系啦，所以咧。好多謝你先啦 ，Manson 師，即係新聽眾。但係咧，我哋呢度為咗更加有效咧，就落埋標點符號， 喺一句嘢嘅前后，咁咧就大家会读听得舒服啲。 有啲前文后理加埋，又会易估啲。 系啦，喂，系听讲阿 Candy 你都系学琴噶嘛？ 系啊。 不如就表演下。 吓唔好啊！我唔识弹钢琴，哇！我唔识弹钢琴嘅，我唔系弹钢琴。 呢度原来 因为系弹琴啊嘛， 琴喺度。 哦，系啊！我试过有人上嚟揾我做音乐咧，我整完之后 play 俾佢睇咧。咁呢我聽到個擦鞋仔講呢， 我哋個琴都冇呢，可能做音樂咁樣點做呀，佢唔喺呢度做㗎嘛，但 係原來唔知道底下個琴。 喔，剛才有個好早嘅留言 ,Victor 呢，你剛才話咩意思嗰個話咩 Glen Gould 呀，話 細細嗰個。佢50歲先學琴呀。 係呀。 係咁點呀 ,Glen Gould 係咩㗎，我唔識喎。 Glen Gould 呢即係一個天才奇才嚟嘅。 係係。 咁佢 咁你聽到啲流汗吹鼓啦。 係啊。 你唔知呀。 咁識貨啦 ,Victor 嗰啲。即係 Glen Gould 呢啲簡直係。 係。 即係呢個真係個腦唔知點樣構造㗎。 嗯。 塞咗 啦。咁同即係佢係熟悉個樂曲好緊要，但係同埋佢彈嘅方法係同其他人都唔同的。 嗯。 即係如果譬如彈莫扎特嗰啲好簡單，有啲好簡單嗰啲咧，嗰啲你嗰啲土耳其唱曲啊咁啊，你係通你嘅，有啲僆仔試琴彈到哇好鬼快噶嘛，佢又專登彈得慢嘅，哇！但係嗰種節奏啊，嗰種味道啊，嗰種啲聲飛成啊，個結構啊，全部都出曬嚟。但佢有個怪呢，佢就啲姿勢又怪，坐到好低嗰個跑車凳咁啊， 即係咁樣彈， 係隻手咁樣。 哦，佢有張私家凳，唔知係阿爸整俾佢啊？ 係啦，就鬥俾佢。 知道條腰特別長。 唔係啦，我唔知啊。咁佢要坐低。 咁有時咧就甚至唔夠低咧張凳咧，要升高步琴啊。係我 扮嘢， 係啊， 瞓沙灘椅咪得咯。 或者有嗰啲。嗰啲concert hall 啲經理咁樣，即係要搵嗰啲長毛咁樣，要嘩一齊嗰啲孤立台喺度咁戰啲木啊咁樣，跟住要去到咁嘅姿勢。 咁都唔坐地下就索性唔麻煩，都嫌低。 佢好講究，一定要係嗰個位嘅。咁樣咁同埋呢，佢一路彈呢就嘩把口 即 係 跟埋 落 去嘅。 係呀，好似 Jazz 佬咁樣嘅。 但係 classical 嚟嘅。 classical 嚟嘅。 咁得意。 有時係左手指揮右手嘅。 有冇同音嘅戲講呢條友？ 有好多紀錄片呀。 哎呀。 戲都有咗。 喂，咁你 send 嚟 啦。奇才。咁但係點解會俾人鬧呢，就係呢。 因為我成日都唔識教。 因為太勁啦嘛，睇得係咪呀。即係有啲大 artist 呢，即係咩 Horowitz 啊Glen Gould 啊，你照住佢咁樣彈呢，你考試呢攞去呢就衰硬嘅。 喂，但其實又冇意思喎，因為佢有佢自己嗰種彈法呢，即係你照住佢學呢，你個身體嘅特質同佢唔同，咁咪冇意思嘅。即係有啲人成日學Jimi Hendrix 彈吉他，你夾硬整左手吉他，即係有啲人天生左右，但你唔係因為左手而彈到嗰啲嘢㗎嘛，雖然佢 tuning 係好奇怪，的確是左手先彈到喎，因為佢唔使用返右手吉他嘅人嚟照用左手彈。 唔係呀，最大問題而家係考試呢，唔係 話佢唔 standard 嘛。 唔係話你學唔到 Glen Gould 啊，直情你 Glen Gould 走去考都考唔到啊。 喔，咁啊係，因為要求嘅嘢唔同啊。咁啊實俾人鬧囉。 因為你大師咁樣點考啫。 冇錯， 第一彎俾人摟咗。唔係，即係好似啲做小提琴啲比賽，美國嗰啲嘢。你擺隻靚琴呢，咩 Stradivari 嗰啲幾千萬嗰啲琴啊，第一彎俾人摟咗。 因為個 standard 唔係貨你嚟標嘅， 即係嗰啲小圈子嘅比賽有小圈子嘅規則㗎嘛。係 啊，係啊。咁一個咁講嘅規則嘅社會就一定容納唔到呢啲㗎。 係啊， 尤其是即係其實度度都有佢嘅規則。 你諗你搞得比賽呢，個個都自立權威㗎嘛。即係我哋又有啊點樣公平公正客觀嘅標準啊咁。 係係冇錯。 咁有時嗰種標準你就好好笑嘅，即係即係人類供應最好嘅造琴師嘅琴啦，擺入去呢都真係第一彎俾人摟嘅，即係以佢哋嗰種標準，咁即係變咗有時即係平行時空兩種完全都冇相關嘅嘢。 喂，不如你再繼續講下 Glen Gould 啦，因為呢我要搵嗰首歌。 喔， 好嘛，即係譬如講佢個法即史呀，或者 咁咪變咗老漢推估。 唔緊要啦，你俾少時間。俾少時間我要搵一搵嘢，都唔 好啊。 老漢推估，喂，白蘭高嚟。 你睇下留言啦。 系啊， 听下留言先咯。 你们的思想很危险。 吓、啊？点解咧？ 唔知啊。 吓、啊？即系点啊？咩、啊、事啊？ 我系香姐啊，又天灭中共啊！ 哦， 边个讲噶？ 吓、啊？吓、啊？为什么天灭中共？ 思想危险嘅咩？ Ben哥要听埋佢讲。 我哋 讲 啲咩？有咩危险、 啊？你个政权把枪危险啦、啊，人思想几危险？ 有咩 咁 危险啊？ 我都唔知道、啊。 唔知啊，嗱，你又系叫极你都唔讲前文后理，咁我点搞先得噶？咁啊，吹你唔涨喎，真系。唔好意思啊，我哋继续啦，招呼下大家先啦。 啊，点样？啊！专心听节目啦，卢汉推股视像版 系， 咁、 嗯 啊、你就要听卢汉推股啦。啊！ 呢句 系 必讲 啊！哦，咁样， 使唔使补翻只啊？ 哇！你所有俾人 ban 啦，冇啊 ，ban！ 我呢度只可以播到一啲咧冇版权嘅音乐嘅啫，即系冇大公司，所以而家揾紧。哎呦，系咪真系揾到咧？ 系， 睇下先。 有啊，有啊， 冇、嗯、啊。个 folder 嗰得个，死啦！啊，我知啊 ，Google Drive 上面仲有嘅、 哦， 但唔知系咩名字先。你继续啊，继续招呼下大家先。 欧巴吓，做咩啊？都冇讲前文后 理。不过我发觉而家咧，即系喺网上边咧，即系 YouTube 啊咩咧，任何一条片咧，都会下边呢啲 comment 咧，都随时引发好多。即系骂战， 诶，所以未咩为之识睇啊，梗系睇留言啫。 但系嗰个骂战嗰啲对话，根本有时候都 冇养分， 唔系冇养分咁简单，两样嘢都唔相关嘅，根本唔系嘈紧同一样嘢。 系啊，冇理头嘈啦， 系啊， 冇理头嘈啦。即系譬如嗱，一个人玩紧弹玩弹吉他咁样吓。咁下面又可能可以引發起呢個佢唔係白人啊，佢係亞洲人啊，亞洲人啊玩音樂好啲啊，跟住下一句就要 stupid guy 啊，要咩咩，要 dickhead 啊咁嗰啲啦，跟即已經去到咁嘅地步噶咯喎，即係跟住嗰邊又已經又啊，真係好笑啦咁樣嚇、啊，你以為？乜你以為係白人先玩音樂啊咁樣嚇，你先係 dickhead 啊咁樣嚇， 嗯， 即係 跟住啊之後就再唔客氣啲啦嗰啲平平，咁我即係作為旁觀者有時嚇、啊，到底你嘈緊咩咧？ 嗯，唔係有時討論 大輪都唔知嘈緊， 因為討論嘢咧有個基礎噶嘛，真係要即係大家係嗰個話題先至。有得討論㗎嘛，咁而家網台呢我都有啲意見領袖都係咁嘅，即係例如呢我 N 年前呢搵過大聲公呢，你知唔知大聲公？ 大聲公好大聲嗰個嘛， 咁搵過再係九處廿四呢傾開選特首，當時都未有薯片叔叔出現嘅、哦、未報名嘅，咁、我只係講緊咁嘅選特首嘅制度嘥嬌氣啦，咁佢成日都講董建華都唯一個衰人嚟㗎，我唔係講個人啊，我講個制度根本身你小圈子選啲人就係為咗利益，實會有呢個結果㗎啦，有乜唔奇啫？咁佢不停都係要針對一個人，即係我唔知點解，即係政治咧都硬係仲係針對一個人而唔係針對制度。 咩問題係有時咧，我都即係有時你可能係都同意佢講嘛。嗱、我都話同意你講乜咯。 係係，但係仲繼續過要， 佢都仲喺度焚你嗰樣嘢。 咦？有聽眾 即係有時 好窒喎，嗰、那個網絡。 因为 download 紧 整紧嘢啊， 我唔系 唔关事噶、 啊，我 export 紧条片， 哦， 所以你个 processor 用咗，哎呀死啦，仲有成五分钟咁耐添，因为冇细嘅 file 啊，呢个得个大嘅点嚼落去咧，咁样，咁啊大家忍一忍啦，系咯，但都睇到嘢噶系嘛， 或者要听听个声咧，或者 嗱不如咁长咁讲，咪窒都听到咯。 咁跟住就听落去好顺啦，系咪？ 系啦，冇错。 系喂，系咪？ 我佢呢个 stream health 红咗色喎。 哇，系、哦，依唔系 stream output low 又唔关事、哦， 系 就关网络事啦。我冇 download 紧嘢啊，我只系用咗个 processor， 用 个 processor power 应该系。 系咯，哎呀， 唔够力，佢要都要 transcode。 咁流咩？喂，咁啊，大家 要咁多 hard disk 嘅， 梗系啦， 犀利啦， 果然 系 铺啊， 未见过啊， 未见过啊，咁你去黄金睇下啦。 唔系，我以前做 studio 嗰啲咧，嗰啲一扎嗰啲剪片嗰啲。一动咁样都系得八 G 嘅啫嘛， 哇！而家嗰啲片，但系而家啲片一个 footage 都激几啦， 系咯， 一段片， 即系我部电话都唔知二百几 G 啦， 系咯， 系咯，喂，咁嗰时一动咁样大， 喂，如果而家好窒咧，咁啊，大家不如。 佢话声就冇窒 喎。哦，咁唔紧要啊，咁啊等多三分钟啦。唔系因为事实上咧，即系抱歉啊，因为个电脑仲用紧 A5 嘅 processor，A5 定 A7 啊呢部。有两款 iMac，iMac 系 iMac 梗唔系 A 啦， 系咩啊？ 手机写呢个 啊，唔系呢个 A， 你应该系 i7 唔系我啲 i 五嚟嘅 ，i 五定 i7 i 五嚟嘅，所以咧有呢情况咧窒窒地， 定系休息一下去下厕所先啊？ 好啊，嗱，我喺 background 播少少音乐啊，咁啊，不如就一个 break 啊嘛，半分三分钟啊。咁可以自行自由活动松下先，因为呢个节目咧都。好长寿嘅，唔系长寿，即系 好长气， 好长气嘅，长寿梗噶啦。好，好，大家松松先，咁我播少少。 可以去下洗手间啊，咁啊，系嘛？ 系啦，冇错。 搵啲花生食下咁 啊。系啦，冇错。 我好耐啊。 因为我哋头先喺度打机啊，饮嘢食嘅，饮咗好多水啊， 嗯， 汽水啊，咖啡啊咁样，所以就排到去厕所噶啦。 咦，转圈添喎，啱啱 咁恐怖？ 系啊，停咗咯， 停添啊！ 诶，又翻画面啦。仲有冇声咧？ 应该有嘅，唔会冇声嘅。我哋冇讲嘢啫嘛。咁咧，因为咧，我点解仲坐喺度咧？因为厕所咧就得两格嘅啫，咁用咗咧，咁啊冇办法啦。咁我要喺度继续啦。我想播一下一啲冇版权嘅作品要嚟，但系突然间揾唔到添。平时一揿一 search.aiff 就好多噶咯，就自己嘢。找到呢个 folder 啦，哇！突然间咁嘈啊 ，Hardis， 唔系，掉咗雪柜啊！ 哦，咁 Q 嘈啊！ 你而家先发觉啊？ 我发觉咗，但系啱啱整啊嘛，头先。好，播下啲自己作品先。嗱，呢首咧可以推歌嘅系列嚟嘅，嗱，嗰首俾人弹中嘅作品嚟。 哦，系几时嘅作品咧？ 有套戏嘅配乐嚟嘅， 电影配乐啊， 系啦。 我咪讲边出戏啊？ 我们停战吧，但系俾人弹咗钟，成套都唔使揾我做。 几年前做嗰场啊？ 前年咯。 Turn off 機喺邊？架機喺邊？架機喺邊？ Press the S button to use the control. OK， 请问坐古凳，不能够。 哦，好。 你 阿施主要咩嘢？ 施主咪唔紧要，而家播一播歌先，因为已经 encode 完啦。咦，但系仲系。个 stream health 仲系 low 嘅，点解？ 系 咯，已经停咗咯，嗰、那个 encode。 系嘛？ 你 quit 埋其他 app 啦。 OK。 搞到咁样，晒火咁样。 嗱，我哋暂时咧中断我哋把声先。喂。唔系，你可以埋位坐都得，随便。首先我哋加一个先，即系 MP。 你可以俾嗰张原本我都得，你坐呢张得。OK。 咁我点样 add 歌咧？死啦，唔记得咗添。咦，施主唞个空气喎，好似 系啊， 好明显咧。 哦，我知点解啦！哎呀，死啦！就咁 jack 啦，有得嘅可能。 点解你会博咗工学机动队？ 吹吹海风，看着天空的雨点，忽然之间，好像回到从前。忙忙碌碌，每一天都不够时间，我在怀念走过的童年。 我们成为朋友，真的不是偶然。我希望大家可以简简单单，开开心心就 all 了。 好朋友，来吧，跟我一起唱。 举起手，左摇右摆，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没有走过一天，就没有今天。 梦想不要放弃，在有机会实现。 好朋友，我们以后就不见。老朋友，哦哦哦，世界不停在改变。一口一口红酒，混乱在心头，最舍不得要和你说着再见。 反反复复，心情不想让你看见，再回首我们的从前。 样的天空，不一样的生命线，全人之间走过365天，写一首歌要保有几几年， 爱一个叫满足有思念。好朋友，来吧，跟我一起唱，举起手，左右右摆，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没有走过雨天，就没有晴天，梦想不要放弃，才有机会实现。好朋友，我们以后就不见，老朋友，哦哦哦，世界不停在改变，一口一口红酒温暖在心头，最舍不得要和你说着再见。好朋友，来吧，跟我一起唱，举起手，左摇右摆，快乐就是这么简单。一口一口红酒，温暖在心头，最舍不得要和你说着再见。一口一口红酒，温暖在心头，只舍不得要和你说着再见。你要好好活着，直到明天再见。再见。 翻翻来咧，喂，就系咁的，即系啱啱嗰个 MV 咧，就系咧就将会系同 Stage Two 合作嘅。 系 原因咧就系 Stage Two， 我都思考过一排嘅，即系人人都觉得我哋搞啲 band 啊，早排唔知点解又无端整嗰啲古乐落嚟啊。咁其实咧，即系其实完全都冇违反我原则嘅，因为 Day One 咧，Stage Two 咧搞嚟做咩嘅咧，就系、是。放一啲咧冇唱，即系唔系一个大唱片公司冇幕后被人操纵嘅自主自发嘅音乐。 嗯， 呢样嘢好紧要啊！即系我谂你 classic 你都知，以前啲 classical 啲 music 都系皇帝中意，你整咩就作啲咩歌。但系到后期咧，先至啲创作人可以自己去创作一啲关于自己嘅故事啊嘛。 嗯， 咁我哋 Stage Two 亦都系咧有见呢个商业呢个玩法咧，就实在太过荼毒。所有嘅音樂，即係點解七八九十年代，九十都唔係啦，七八十年代我哋咁鍾意聽嗰啲外國嘅音樂呢，原因就係當時佢哋真係百花齊放，嗰個商業壓力並唔大，只不過係佢哋憑佢嘅藝術品變成商業賺到錢，即係個本末係咁嘅關係、 嗯、 但係直至到呢九十年代啲經理人嗰啲魔掌越嚟越大嘅時候，佢哋嚟操縱嗰啲音樂咩認為賺到錢，咩認為會流行，就操縱喺少數人手上嘅時候咧，咁開始出事啦。咁好多 pop music 咧，本身 pop music 冇罪嘅，但係點解個 pop music 係人操縱成為 pop music 啊？因為本身能夠有個公平嘅制度，令到嗰啲音樂會 pop 咗，有啲會唔 pop 咧？呢、這個先係個分別啊嘛。 咁於是乎嚟到香港亦都唔能夠避免啦，啲唱片公司同埋啲電台嗰啲勾結啊，咁、令到即係樂壇咧，你知欣兒嗰啲咁樣播法咧， 有打麻雀啊、夜總會啊， 佢就佢唔知咩揼骨落 club 定唔知成句嘢嘅，即係你做啊，諗真有聽過啊， 唱片界都係咁噶，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我喺九十年代見及此咧，我就開始搞 indie music， 所謂 indie music 咧就係 independent music。就係咧，佢哋想中意作乜就作乜。我覺得一個社會咧，要多元嘅唔同嘅品味咧，或者多元嘅由啲唔同生活嘅人而去合成咗啲混合體出嚟，先至係叫藝術咯。就並唔係你一啲有意識地或者有目的地去做一樣嘢去賣錢嘅一個作品，就係一個文化嘅音樂咯。咁所以咧，我雖然力量很細啦，當然我九十年代開始搞 indie 唱片嗰陣時，搞只有骨氣啦，再有骨氣同埋電骨頭咧呢啲，我諗咧呢度有500個人都冇一個人聽過嘅 item 咧，就係當時我就有見及此，即係覺得香港唔可以淨係玩一啲咧，即係國際上興嘅音樂，你又照玩翻模一樣啊，甚至乎即係我頭先講前者就係呢啲。系 clone 人哋外國啲歌都還好啊，起碼品味好啲啊。 系， 但係當時流行啲咩歌啊？你咁樣八十年代 嚇，嗰啲咩Barbie Girl 嗰啲啊？ 香港 嚇， 香港 日本歌咯， 係啦，冇錯啦，即係張學友有碟咧，十一隻歌，十隻都係 安全地帶， 唔係啊，安全地帶啦，五輪真功早期啦，德永英明啦，志浩二啦，甚至乎小一節哉嘅部分啦，即係香港係。表面上好風光，印銀紙咁印啊，印唱片，但係你背後嗰個內涵就淨係建基喺人哋嗰個成功手上。 即係其實嗰個所謂黃金時代，香港嗰個流行曲黃金時代，真係唔值得太過，即係直情唔值得驕傲啊！因為啲歌咧，全部都唔係自己嘅。即係你去睇玉志浩二演唱會或者安全地帶演唱會，你發覺，好似唱緊首首都廣東歌嚟嘅， 啊！有監製話咧，有少出咗事。佢話唔知點解咧，嗰個咪聲咧就變咗，冇啊，冇變啦，都仲係嗰個。麻煩聽有咩事？ 變咗機頭咪。 係喎，但應該冇啊。嗱，整一整先。唔係啊，係呢個咪啊。唔知點解呢，希望一間會好啲囉，一間就聽先。即係嗰個年代呢，即係大家忍住先啊，我暫時 find 唔到，因為我啱啱 check 過呢，佢冇變機頭咪喎，佢都係仍然喺嗰個 mixer 度出過個聲。咁啱啱睇完嗰個呢，即係我講咁多 introduction 呢，就係、是、嚟定呢咩叫 indie music。咁頭先聽落嗰下呢，嗱停咪後我聽到大家都覺得啊，好似台灣 feel 喎，因為唱國語嘅關係呢，但台灣 feel 到個大陸 feel 嘅，因為大陸嗰啲呢就更加唔得樸素喎，即係更加商業化。咁變咗呢，即係你話台灣 feel 俾面嘅原因就係唔係唱緊我哋嘅話嘛。嗱，如果你問我個人呢，我其實好秒香港人走去唱國語。或者唱英文歌嘅。原因就係都唔係你嘅母語。你喺表達感情方面你都係即係比較難啲囉。 但係易作啲嘛。 易作啲又冇錯。 易作 但係你問作詞歌佢永遠唔會認呢樣嘢。 係呀，啲音樂 係啦。係啦，因為你擺咩音樂都得嘅。 係呀。 都唔會有啲咩衝突嘅。但係如果你廣東話亂咁擺啲音樂咪變咗咩聖誕樹呀、 煮能夠呀、 煮能夠呀嗰啲囉。 好難搞嗰啲。 係啦，咁所以呢 好難辨呀、啊。 但係我喺 Stage Trip 嗰個角度呢是完全冇衝突嘅，因為佢冇都符合咗我幾種原則。 咁其實又唔使太過敏感嘅，即係啲國語咧，所謂嚇或者華語咧，有啲地方叫嚇、即係好多人用嘅都 係多人用，即係多人聽到。咁但係我針對唔係多唔多人，係你邊唔表達到啫。 係，唔係啊？即係話而家有啲人一聽到 就抗拒 國語啊、華語啊。即係普通話就好抗拒啊！即係覺得係 大陸人唱普通話，我唔抗拒啊。即系我因为咁样啫嘛， 我都系有啲抗拒，好难听啊， 唔系即系大陆人唱大陆话有咩问题啊？但系问题就系香港人咧，即系得几个理由嘅啫。第一就系容易作词，第二咧就幻想自己打入到中国市场， 第三华语市场啦，咁 系 孙燕姿、蔡健雅嗰啲啊嘛，林俊杰啊， 系 啊都 OK 嘅，易作好多。 嗱，监制咧仲系话仲系好似嗱，静一静先。 咦，好似真系、哦，但我明明嗱见到呢、這个 property。已经是 USB audio codec 噶咯，啱噶。嗱，而家转转，嗱，而家就系机头麦啦。嗱，而家就系机头麦啦。咁咧就再循环转翻，屌、嗯，唔系呢个，我循环转翻嗰个 USB codec 会点咧？嗱，而家会好啲。 好啦，麻烦监制听听啦。 嗱，而家反复转翻，希望会好啲啦。系啊，好似好耐冇读，嗱，等我厘定翻咩叫做咩叫indie 先。咁于是乎咧，就阿张 Sir 咧有朋友嚟，佢都做过嘉宾嘅。咁咧，佢同阿李建达咧，即系呢只 MV 我拍嘅。咁、我头谂住咧帮阿朋友手，咁就算啦 O 啦咁样。咁、咧，因为即系成人所美，因为佢哋有兴趣整翻首歌啊咁样。即系我好 respect 啲人咧，正如大祖咁讲咧。即系音乐系一个兴趣嚟噶嘛，即系你创作亦都系你自己，你有本身你有个动机，本身你有个谂法，你先可以作到歌作到词嘅。咁我好欣赏呢啲，希望香港会更加多创作，因为香港啲人净系识得抄啦，净系识得兴嗰样做嗰样啦，太过投机嘅时候咧，咁于是乎咧，即系我即系专登支持呢啲咧，所以专登整咗个 Stage Tube 呢个 platform。去为呢啲朋友服务下啦，即系摆佢哋啲歌啊，甚至乎帮佢拍卖啊。咁呢个又系问题咧。我当时咧完全冇谂过佢会摆喺 Stage Two 嘅原因咧，我对呢啲歌都有啲抗拒嘅。本人即系我其实唔系好中意呢啲歌嘅，即系又唱晒国语啊，本地人，但系又有少少李宗盛 feel 啊咁嗰啲，即系我觉得唔系我嘅杯茶嚟嘅。但系咪咁样就代表我唔摆耐咧？又唔会嘅、哦，即系正如我早排摆古乐咧。我都唔係特別鍾意聽古樂嘅，但我覺得係有必要令到大家有機會聽到啲唔同嘅音樂， 多元化 先啦。咁於是乎呢，我就應承咗阿張 Sir 呢，就將我首歌就會擺喺 Stage Tube 個 channel 嗰度繼續播嘅。咁亦都呢，而家全球嘅首播，但係阿伯蘭都話聽過，唔知點解。咁呢， 我啦我睇下睇下張錦晴嗰個， 但張錦晴都話未播過喎。 我係有睇過嘅， 係嘛？唔知可能我問佢時候未啦， 可能係潛意識， 可能係可能 交睇咗， 係啦，唔緊要。咁呢就係、是、我以我所知呢、這個就係應該首播嚟嘅。咁、呢就連畫面連聲音咁樣呢，就係、是、呢首歌李健達嘅作品。唔、知有冇人識邊個李健達呢？ 咪阿郎的故事啊嘛， 系啦，颜色你见到都系阿郎的故事。 拥抱着意志啊嘛， 系啦，拥抱着意志， 系拥抱着意志。 OK， 嗱，阿施主好熟啊。咁呢首歌咧就好多人都以为系佢嘅作品嚟嘅，但其实呢个 唔系啦， 系啊， 李健 罗大佑嘅作品嚟 嘅。哦，系喎，恋曲乜鬼啊？ 唔系唔系，呢个叫做 啊，唔系唔系，嗰首系黑眼睛， 另外一只。 O K， 得啦。阿郎的故事嘅主题歌， 系啦。咁所以咧，呢只歌咧就系发迹啦，即系当时人突然间都识得李健达。咁但系后来就退居咗幕后，咁咧就冇喺幕前度啦。所以后生小朋友比较陌生啦。咁今时今日咧，难得呢两位好朋友咧，就真系整咗只歌，真系叫好朋友嘅，直到咁样。直个直升机。咁于是乎咧，就我觉得应该要支持嘅。咁所以希望咧。如果5月5号呢大家得闲嘅话呢留意一下听个演唱会撑下场啦。即係因为呢啲 indie 嘅歌手即係会即係再身体力行再走出嚟开多演唱会其实好难嘅事。 正啊。 因为通常呢都有欧瑞强间公司垫底㗎嘛。即係啲老少少嗰啲音乐人呢去开演唱会呢即係尤其是阿谭石希啊咁嗰类嗰啲辈分呢。 谭石希你都识啊？ 解释 啊！我应该对住你讲。 谭石希你都唔识啊？ 咁你有冇听过？超力力力力力力！ 咁你有冇听过？咁听夏金城啊？ 咁真系听过啦。 夏金城嗰只歌里面吉他全部谭石希弹。 超力力力力！ 系啦，咁咧就即系呢类 超力 咁嘅年长，即系资深嘅歌手咧，唔应该讲年长嘅，资深嘅歌手咧，即系仲能够自己为咗兴趣走出嚟开演唱会。嚟令到啲嘉賓唔係啲觀眾咧懷緬翻阿郎的故事的日子咧，咁啊記得買飛啦！ 哎呀，麥花聽得好舒服啊！首歌， 首歌其實係舒服嘢嚟嘅， 再加上小清新咧， 係 係嘛，仲有飄逸嘅頭髮， 係冇錯， 係 咁咧就呢只歌就係我早幾個月嘅作品嚟嘅，即係拍片方面，咁咧我就拍咗一集，咁都幾好玩嘅，成個過程大家都 smooth 好舒服嘅。 因为只歌本身舒服嘛。咁、我加埋剪带呢，我已经洗咗个版嘅个脑里面。我已经俾即係绕梁咗七十几日㗎啦已经。 哦、 就係咁样啦。咁希望。 剪咗几耐呀？ 剪咗两三日啦。係。好 劲呀。 几分钟嘅嘢就剪两三日啦。 係呢啲算快，因为我全部都我自己落手呢，我希望我知道拍嘅时候我点样用㗎嘛。有时有啲呢即係捉人手尾淨係剪呢仲嘥时间、因为唔知边啲 shot 最好。咁、所以呢就希望大家捧下場啦，因為本即係最基本要捧場呢就捧返本地音樂啦，即係或者同埋本地嘅創作人嗰種誠意啦，咁我覺得呢樣大家都要，即係雖然大家好忽略，甚至乎從來都唔知道點解我要幫襯返啲本地嘢，我點解唔撳去 YouTube 就有得睇啫，即係呢個就係、是、即係冇辦法逼到你嘅，但係問題就係我哋香港人你點解 proud of 香港人啫，講有好多人識得講啊，但係 proud 咩先、喂，连呢啲你都唔支持，你仲有咩好 proud 咧？ 你唔支持就冇噶啦。 系啊， 喂，即系最惨而家咧，连啲唔使受啲大公司限制嘅咧，啲后生仔喺个街度 busk， 咪街边 K 咯， 都唱埋啲冇一个系人系原创啲歌啊，唱到啲。你去日本睇下好多喺街边好、有啲好高水准噶嘛。是有啲歌係自己作㗎，係好過癮。 咪囉，咁所以呢 喺美國喺街邊喺個 Farmers Market 度咁樣，有時有條友喺度彈成個 Jason Mraz 咁樣，我懷疑嗰條真係 Jason Mraz 嚟。 真 係 啦。 唔奇呀， 好聽喎、啊。 佢哋成日都喺度惡搞㗎啦。 唔係咁佢啲歌真係自己㗎。 係、我見過我見過有一次街嗰個嗰啲人 busking， 就唱返一個老嘢嗰啲勁歌啊，唱呢個呢、這個唉唔記得咗個有唱 Impact 嗰個主題曲嗰個叫咩 啊 ？Impact 啊， 即係嗰套戲咧，嗰、那個口唇好粗嗰咧。 Lionel Richie 啊， 唔係啊，白人嚟嘅。我突然間唔係啊，唱歌佢個女好靚，個女好靚嗰個咧叫咩咧？哎呀，突然間唔記得咗添。 范丁康 唔係 个女好靓， 嗰个叫咩呢嗰个叫 嘴唇好， 嗰个嘴唇好粗嘅咧，嗰条友咧叫 Aerosmith。 哦， 咁咧佢有一次唔知去完食饭咧，咁出到出个餐厅门口咧，佢同个女一齐，见到有条友咧 busking 唱紧佢一首歌。佢好老同埋冇化妆，平时啲眼线画得好劲啊嘛。又冬天着到好古即古叔咁样个叔咁样走埋。一路聽，特別拍手拍得大聲，但唱歌有一種懵盛盛，都唔知佢係唱緊佢首歌。咁咧喺街度俾人拍曬嘅，應該唔係假嘅，因為嗰個友好貪靚嘅，佢、冇理由唔畫眼線。咁於是乎咧，嗰個友見到原來係唱緊佢嘅歌咧，跟住再 encore 一齊唱咧，呢畫面即係外國耐唔耐都出現嘅。即係所以咧，你唔奇嘅喎，真係你話見到嗰個友，可能真係自己都去唱都得嘅。系咯，咁咧希望而家声冇事翻啦，系啦，有人话 smooth 翻咁样，因为我听过完嗰首啦，咩大代大气短啊，哇，好耐冇读人哋啲嘢咯，有啲窒就梗噶啦，有咩有骂战感啊，哇死啦，你又唔讲前唔讲，我真系唔知道你讲乜啫， 之前嗰度 边讲啊， 咩 我哋骂战 咩啊，唔系我哋， 哇，好耐冇听人讲嘢，我哋。咩 stupid girl 呢啲系咪辣佢哋骂紧战啊？你哋喺思想危险，楼市辣椒啊，即系点啊？点提啊？咪你想唔好怒气啊？谁怒气啦？ 唔系讲紧我哋噶啦， 系咪你哋自己喺度骂战紧啊？ 我可能系啊，最怕咁你突然 自己系、 自己自生自灭紧 系啊！ 表演中提琴，讲听讲人 点解系中提琴唔系小提琴咧？ 系咯， 成唔系大提琴？ 成龙抽嘢仲劲过黑鬼，即系咩意思啊？ 吓， 成龙抽嘢啊？咁你又讲得啱喎，黑人个抽嘢唔大，但系条嘢大。 哦， 但成龙抽嘢大，条嘢就唔知大唔大啦。 系， 因为我真系见过成龙抽嘢嘅，话 事。点样抽法？ 因为讲真嘅，因为成日好中变态嘅，好中意露体嘅佢。成日喺街嗰度，即系譬如片场或者俾人访问嗰度，除咗衫。去换衫啊，因为咧舞狮咧成日都要换 wire 衫嘅， 系 嗰个 wire 衫咧就似啲 SM 带嗰啲衫咧，咁咧个袋位咧就两边咁样夹住嘅，咁啊突显咗个袋出嚟咯。 哦，咁系啊，会啊。 咁有一次我就系拍紧佢嗰啲 documentary 咧，佢介绍紧自己嗰啲 stun 啊，成龙卖 stun 咁样咧，跟住个鬼婆听咗成龙卖坑，咁啊总之好笑啦。 咁点知咧？现场咧表演着 Y23咧，条底裤啊松，一掹嗰条甩脱一声，即系尼龙噶嘛，成个咸蛋黄。 可能专登嘅， 我怀疑系啊，冇错。咁我见到哇，咁跟住咧，佢有个西班牙嘅女记者见到咧，哇，春心荡漾到咧，即系咁狂讲佢啲话，唔知讲咩，讲俾个同伴听咧。即系佢就系咁啊，所以我真系见过，唔系讲笑、嗯。所以你咁样讲咧，成龙仲警黑鬼有原因嘅。 系，佢又见过啦，可能。 呢、這个 Noco Noco 咧就喺度系咁挑战 跳 机，系啊。 啊，唔好咁啦。 系咯，哦，我知啊，佢要厘定佢系咪究竟国安。 哦， 嗱，如果你咁尴尬咧，你咁怕嗱，整埋啲成龙相就系咧，就想以为我哋咧佢唔系政府嚟嘅。咁但系一讲呢啲咧，佢即系死晒蟹啊。 吓， 会唔会？会唔会真系可能国国安咗嚟偷听咧？ 系咪？ 唔紧要啦，都欢迎你听我个节目嘅。佢哋唔系得闲，佢系收钱嚟做嘅呢啲嘢。有啲人 咁贴地啊，听埋呢啲。 系啊，天灭中共，好读晒出嚟啊！唔好由我爸嗰度啦 ，Siri 读啦，好冇 ？Nikonikok， 你系咪中意咗？哈哈 ，Victor Cito。Glendale 要听埋佢讲 ，Mason said 你们思想很危险 ，Winston Wong 天灭中共 ，Mason said 你中意 like Mason's freedom the king of cocks to 918你住紧个国家仲危险 ，Winston said 爆炸被车撞死 ，Mason stood to Mason said 你讲就系 Nikonikok just kidding don't take us serious on to 47专心听节目啦 ，Winston Wong。武汉推股视像版任春咁你就要听武汉推股啦 Mason's Time Sold By 之鬼游戏正啊有麻战咁沈宇红可唔可以唔好用咁核突头像 Victor's Vito 老探有无中提琴俾嘉宾表演 搵 上 英 文好窒 Nikonikok 系有啲窒 Herbert Chan 讲留言无厘头租之后再引发更多无厘头租恶徒谣声无疾 韦 信王声无事纯画面疾 Neville 成龙秋爷袋大气团画扇 Hush 画有啲黑鬼大嚿到好似 Hulk 咁但细佬只系亚洲人 size 咁先系 embarrassing 探长又看 Black 实知我讲得 on to 47有声画面疾 Pun Wrong 只系画面疾 WN 艺系画面疾 Kmingo 声音冇问题画面有疾 Nikonikok 声话有疾 有声的 Kmingo 有声 WN 艺老探睡眠疾色有冇好啲 Kmingo 古典咪冇版权咯 Nikonikok现在画面就星无事派 production on here Nikonikok 喂铁之王你 喎 Nikonikok 铁之王好 难画面 smooth 翻 Nikonikok 而家唔值啦 Kmingo 画面顺翻 Herbert Chan 画面好顺 SK 你仍然是4月13日仍然是4月13日 Nikonikok 已经睇到日期改咗啦Travis Sam 李健达坦唱隻歌好舒服 Blackter 声音好似好远 Nikonikok 是的好似变咗机头 mic 收音感 SK 你睇几多人数嘅上面 Renault Clan Landing Grill 最尾写 Production 定 Production 哇佢都睇到 想听女嘉宾讲多啲嘢 Nikonikok 我见到改咗17年4月17日啦Herbert Chan 皇后乐队 Alan Chan 大陆歌我最后听过集是老狼同卓的你 SK Leo K 恶徒谣 Production Blackter 你近翻 Mic 就好好多 Tune Retail 完整听晒首好朋友年龄层三 X 同首歌有距离未 feel 到好深共鸣期待九吹甚多啲类似模式介绍探长口味记音乐小灰灰黄沾填词的广东歌好正 Tune Wim Chow Bob MV 后探长把声好似冇挂咪咁 Travis Sam 也许不易 Travis Sam 阿郎的故事片美曲 Milk 斯罗带有你的样子小灰灰香港电台播过李健达上去过访问 Check Music MB 邓模式李健达甜果首叫也许不易 乐 徒谣李健达203040做嘉宾嗰集好听小灰灰阿郎的故事是李健达填词 Travis Sam Jason Mraz Sing La Milk Si Wong Kit Sui Ming Long Di Sim Herbert Chan Smith Tech Music MB 鄧模式剛才發現合起兩隻手指在 iPhone 的 YouTube 畫面向下輕輕一掃 Siri 會抱頭自動讀留言。 嗯，哇，咁方便啊！喂，然後頭先佢哋自己喺度自爆。 係啊。 喂，咁但係爆完之後咧，嗰位嗰位朋友叫Mosen 撇咗咯。 係啊。 真系屌走人添你真系，即系我哋唔出 声， 唔应不该啊， 系咯。如果佢咁薄皮咧，咁佢都唔面对自己，都面对到佢自己嘅国家，咁啊冇办法噶啦。呢就系玻璃心可能，但系佢都已经好大勇气听咗咁耐噶啦，即系应该俾把 credit 佢噶啦。即系正路咧，两嘢已经爆咗啦，咁样话佢，同埋佢画面唔知点解咧。 咩皇后樂隊啊？ 就係即係基佬我怕你嗰個想講緊，嗰、個叫咩 ？Queen， 定係王妃啊？你想講 皇后樂隊啊？大陸叫 Queen 就大陸叫皇后啊嘛。 哦， 唔 係 叫 香港都好似叫皇后樂隊係。 因為 女王啊？定係 皇后？ 但係其實英國嘅 Queen 佢唔係皇后嚟噶嘛， 係女王嚟。 係咯，咁香港應該亦做女王樂隊嘅。 知喎，可能想分翻清楚先叫加后面加乐队。 系，不过我哋通常都就咁系啦，成日都亦都叫做皇后，成日 搞错咗嘛， 即系 成日 搞错。 系，咁女王系咩 ？Female king。 诶，都系叫 queen。 系咯，就系唔知点解都系叫 queen。 系。 Sharon M. Hello， 我是新听众。 喂，多谢。 陈时秋，大秋唔一定会锡自己个女也呢张笑容，袋大事小抢戏先笑。 哇！小抢戏先笑。 我发觉咧，好似一个风巢咁咯，大到。喂，咁啊，唔好讲成龙啦，屌讲两嘥气。咁原因咧，点解咁多人讲成龙咧？就是、因为嗰位朋友。嗰、那個圖像， 哦、 即係嗰個爆咗個咧。喂，咁啊，而家都好嘢啦，讀曬啲留言咧，而家都仲有170多人都算多咁 啊。 喂，咁咧就你仲有咩特別題要開啊？ 嚇、 啊，如果冇啊，差唔多啦，咁嘢。 差唔多啦。 係咯。喂，咁啊，頭先即係其實我自己衰嘅試播之後咧，支麥唔知乜出事，因為瞄咗，瞄咗就出事，即係再要即係認真咁測試下呢、這個。呢、這個OBS 先，咁另外咧，我都係自己衰嘅，我又冇預先預備定嗰個 MV 咧，加頭先又咁鬼論盡。咁啊 ，anyway 就希望大家捧下場啦，即係嗰啲睇 show， 你唔好睇埋啲好低級嗰啲，即係低質素嗰啲欣兒啊咁嗰啲啦，即係唔係話製作低啊，絕對好啊，絕對好過我哋 indie 嘢。但係問題就係佢係賣緊咩咯？你要知道，係佢賣緊煽情，賣緊自己好。好努力咁樣減肥唔怕俾人笑咁樣。 喔、哦、又係咁。 係囉，即係覺得濫情得滯囉。 即係努力過個都會努力㗎啦。 係囉，你唔努力都企唔到喺度啦。 唔係咁又唔係，咁但係努力唔係大曬㗎嘛。 冇錯。 即係好似大陸嗰、那個好鍾意有個演員叫做陳道明。係。佢呢笑嗰啲年輕演員又話成日喺度做宣傳嗰時候又話自己又話夏天又穿冬天衫，冬天又好冻咁样拍啲戏。 咁你演员做呢啲， 你演员就系要食呢吃呢啲苦噶嘛，就系要你捞呢行就系要做呢啲。 嗯， 即系你系辛苦，但系你唔可以攞呢啲攞嚟当系宣传。 唔系呢啲系苦肉计嚟啊嘛。 系啊， 即系讲俾人听自己咁辛苦，希望人哋买飞嗰阵嗰抵啲咁样啫。 但系陈道明呢啲老戏骨咧，即系肯定系有睇嗰啲咩演员的修养啊嗰啲。 系 啊，即系知道佢 professional 嘅呢啲。 系嗱，嚟到呢个时候咧，我又例牌咧，要呼吁下咧。 Candy 系咪好眼瞓？吓 系嘛？可能佢有少少耷啦。 嚟，呼吁下咧，香港嘅朋友，请嚟呢个 HSBC 呢度咧，就赞助啦。我哋唔会叫人捐款嘅，我哋叫人赞助嘅啫。因为咧，所有电费、地方器材同埋同埋咩啊，同埋讲晒咯。都有呢幾樣嘢啫，同埋 寬頻都要錢， 係寬頻都要錢，同埋咧有時即係我點解有時會多咗時間做片頭啊？原因嗰排冇咩做，咁、如果大家想我多啲時間投入咧，即係唔係話我要你哋 sponsor 我先要投入？問題就係、是、生活就係生活，即係香港就好現實嘅。譬如我真係唔夠錢開支嘅時候咧，我真係契弟都要做嘅時候咧，我哋咩 job 都會接嘅，咁啊自然有好少時間做到 节目啦。其实我手头仲有好多 idea， 譬如我有时候将我啲器材拆下盒啊，但系原来做拆盒好嘥时间嘅，即系你要小制作你先好睇嘅，你譬如 close up 旧嘢啊，你要介绍下出张图啊都要噶嘛。咁、我以前做过两次，实在太辛苦啦。即系而家嘅工作量咧，根本就冇可能做到嗰啲嘢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想我介绍多啲嘢啊，想睇翻多啲唔同嘅节目嘅时候咧，咁咧真系唯一嘅办法咧就系 sponsor。即係令到個節目有個製作費，製作費包括時間嘅。咁呢可愛嘅朋友呢就請你用 PayPal， 或者而家呢喺 live 嘅時候呢仲正直頭可以Super Chat 嘅時候呢你講明我下次我唔要見到呢畫面成日都窒嘅。咁唔係好難啫，你換個部 Mac 咪得囉。我而家呢部 i5 嘅 processor 梗係窒啦，因為我頭先將個 1080 片縮返去720我先播到㗎嘛。都係呢啲問題，即係如果大家想質素更加高呢，如果大家又話嘩你咁論準嘅推咪，又推完咪返嚟又冇個聲咁樣，好簡單啫，就請條友返嚟推咪咪解決晒呢啲問題囉。即係其實即係我好似好串咁樣，但係其實呢個就係現實啊，好陰功啊！即係可能如果你冇乜要求嘅話，哇咁已經會好耐人哋個台啊 ，key 嘢 key 到崩曬，都係好高收視嘅喎。咁唔緊要啦，唔同你拗呢啲。 都唔係啊，有啲網台有啲有條友推咪都未必推得到啊， 因為畫緊嘢啊嘛。係 啊， 係啊，嗰個另外一個話題，但係唔係冇人出過又有喎。 有人出， 好奇怪啊！ 又或者個鏡頭即係冇，即係三條友有一個冇咗半邊膊頭， 又唔知喎。 唔 知嘅，同埋即系咪跌咗落去咧？半场都唔知道，然后坐住咗，啲声系屎忽到嚟嘅，又唔觉嘅。 唉，都系咁噶啦，网台文化。 咁我梗系唔会揾呢啲人嚟推咪啦。我哋嗰啲好醒目，咁铺得上路啊嘛。OK， 嗱咁咧，即系仲有一个硬宣传喺呢度啦。咁嗱，最紧要咧，你我揿错啊又。嗱，最紧要系咩咧？最紧要咧就系呢、這个，大家 subscribe。快订阅， 哇好嘢喎！ 咁 subscribe 得多咧，咁咧你个 channel 咧先有牙力噶嘛。譬如上次，无端端俾人 cut 咗最尾嗰十分钟，咁人都冇话无端端腰斩，喂我点会无端腰斩嘅节目之后死翻人咩？咁有好多朋友有听嘅 live， 但系听 archive 咧就冇咗十分钟啦。喂，我连去边度投诉都唔知啊！原来我哋唔过一万嘅 subscriber 嗰啲人咧，系冇人复你嘢嘅，同埋你唔知去边度你想点你想，因为其实。YouTube 好多前 輩，隨時踢你落機就落機。 係啊，冇錯啦。咁所以咧，即係我好希望，即係能夠大家介紹啲朋友嚟 subscribe 個，或者你睇緊而你又未 subscribe 嘅咧，一定要 subscribe 啦。因為起碼咧，我有 live 嘅時候通知到你啦。你 subscribe 之後咧，又加埋撳埋個鐘仔咧，你先可以提醒到你嘅。咁希望大家咧，次次都即係次次都提你哋要做呢樣嘢。但係以我所知咧，因為唔成比例嘅，我每次咧都個節目都有2000幾啦，或者甚至乎多到6000幾啦，但系个 subscriber 冇加到，我搞咗九吹咁耐都系多咗80嘅啫，咁所以咧即系话我好肯定咧，大家都唔习惯 subscribe 咯，但系麻烦你帮手 subscribe 多啲，咁希望即系能够做得好啲啦。咁我又最怕你讲要关鬼事啊，做得唔好咪听大哥咯，屌咁冇计噶，如果你咁嘅谂法，咁算啦，好，咁多谢啲嘉宾啦，今日咧就揾佢哋上嚟。做呢、這個即係上嚟 housewarming， 即係我叫搞成幾個月都未招呼上嚟。 係啊，幾正呢度都。 於是乎呢一齊飲下嘢啊。咁好彩呢我叫咗成喺個 group 度十幾人呢嚟咗四五個。好彩四五個啫，因為多一個人就唔夠凳坐。 哦、 OK， 咁啊 食花生㗎啫。 係囉，食花生啦，食薯片。 真 係 食花生㗎。 花生。 個樣啦。咁多謝光臨先啦。咁啊同埋多謝聽眾啦。希望嗰位國內嘅朋友會聽返下 次。回歸係咪 係囉，即係你自己喺度自爆咁樣。 鬼打鬼。 OK， 咁讀埋最後一陣嘅朋友呢我哋都要閃啦，因為呢大家聽日都要返工嘅，有所知。啊、有人話濕咗喎。是不是有人未熟悉 他一部唱啲歌好出位的压力硬是一种病症状 Sharon M 点解咁夜做 Live Travis Sam Candy 是咪好眼瞓搵信王探长几时搵铁子王做嘉宾 SK 列网上 sharing M 哈哈，我一见你就谂起肖史塔哥为契XD Travis Sam 都系咁靓女。Travis Sam 大陆演员好似都系师承俄罗斯国套表演理论，所以应该睇过史坦尼斯拉夫斯基 Nicole Lau 好睇。Ryan U sub 咗啦。 OK 啦，多谢多啲人 subscribe 啦，咁呢度都要答下嘅。咁点解咁夜呢？原因呢就係、是、我通常十点半先开始嘅，咁譬如啲嘉宾即係傾到啱，即係冇咩 odd 嗰啲位呢，即係大家当傾偈咁呢可以傾到好耐㗎嘛。即係我又鍾意磨爛隻。咁呢咁呢就係、是、多谢啦，虽然我諗你唔係成日嚟嘅。咁啊优呢你都唔係成日嚟嘅，因为你冇打到嗰啲边火，知你唔係聽咗好耐嘅。咁打邊啲符嘅好處呢就係離開返，即係有個段落，因為機械人好笨拙㗎嘛，唔知你幾時講完。 六七機械人。 係啦。咁仲有呢阿 Winsome 呢，我其實搵個蠍子王㗎啦。因為我打親俾佢 WhatsApp 呢，想同佢真正傾呢，佢話做緊嘢唔方便呀咁樣。咁我搵就真係得閒同佢傾個電話，就再約佢啦。咁 SK 呢個網聚喎。咁我暫定呢下個月13號星期六呢就會網聚嘅，將會舉行，但我仲未有時間搞個 event， 咁你得閒都希望嚟啦。咁、我個網聚好特別嘅，我哋諗住去 點特別法 咧？特別到咧，就我哋會去，我哋會去海防博物館， 哇！ 嗰個參觀完個館之後咧，就再食晚飯。 哦，好啊， 因為嗰個館係好值得去嘅，即係香港，香港點解會淪陷咧？淪陷咩人？唯有你犧牲咗呢， 咁97啊， 97咗另外一次輪陷啫，咁講 咪睇下啲炮 啊，同埋、呢你喺裏面見到呢好多時呢，其實究竟共產黨有冇幫過香港手呢？冇喎，咁全部都係英軍㗎喎，連國民黨都自 稱加拿大佬啊， 加拿大佬 英軍啊，紐西蘭啊，新加坡都有嘅，咁呢於是乎呢就好有價值嘅，所以呢如果大家有興趣5月13號呢，就請你留个言俾我，留个 message 俾我啦，同埋我呢尽快整一个 event， 希望大家会参加报名，咁我就安排到，如果譬如人数有嘅话，安排到去食啲咩饭啦，因为呢我仲要投票呢，大家即係如果有兴趣嚟网住嘅朋友呢，住九龙定住香港，咁九龙同香港食饭都唔同嘅，因为我就建议喺返呢头啦，原因就係呢个海防博物馆呢筲箕湾，如果嘈一声又走返去九龙呢，大家中间嘅过程呢就可能會離行離辣咗，咁如果有啲朋友話我唔睇開防博物館，我淨係夜晚嚟食飯，有好多九龍人嘅話咧，即係呢個變數係存在嘅。咁我大家俾意見啦，咁希望你幾位都嚟啦，我亦都叫翻上過嚟九吹嘅人都會去嘅。如果係得閒上面嘅話，咁咯。OK， 咁跟住係啦，差唔多啦。阿衰雲，我梗係知你新嚟啦。咁啊 ，Auntie Four Cat， 好，再見，快啲 subscribe 啦，未 subscribe 嗰啲。好啦，多謝曬，拜拜， 拜拜。